前外务副大臣岸信夫将会出任日本防卫大臣。汪文斌说，希望日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避免与台湾方面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他又希望两国防务部门能够加强对话交流，持续增进互信，推动构建具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星期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25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02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1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3蚊，升5.6；腾讯控股534.5，升5蚊；美团点评248.2，升4.6；小米集团22.75，升4毫；中芯国际20.25，升7.1；比亚迪股份103.6，升6.3；中国平安82.25，系升3.96毫。比亚迪电子39.1，跌1.3；友邦保险81蚊，跌8毫；京东集团298.4，跌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013，瑞士法郎8.548，澳元5.681，加元5.889，新西兰元5.228，欧元9.2026。每百日元对港元7.3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475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8,19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5.12美元，卖出1,96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蝴蝶谷道。重复一次，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蝴蝶谷道。另外较早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第三四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现在大致是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尖山隧道出口去大围，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25，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6:1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咁到底政府嘅財政咧，能唔能夠再支持落去咧？咁呢個都係大家嘅關注點嘅。咁另外今次咧第三輪嘅防疫基金嘅比較咧，大家亦都會留意到咧，就有規模咧就細咗好多嘅。咁第一次咧，大家知道咧就去到成300亿啦。咁亦都包括咗咧每人派10,000蚊嘅全民派錢啊。咁嘅計劃，咁呢個包括咗喺個財政預算案裏邊咧，就達到1200亿。咁第二輪裏邊咧，亦都使嘅費用咧都去到就1375亿嘅。咁嗰筆數目里边咧，其中一个好大嘅数咧，就系811亿咧，就系攞嚟咧提供呢个保就业计划嘅。咁今次里边咧，就好多嘅评论就话咧，就已经系缩咗水啦，第三轮。咁但系到呢个缩咗水咧，就系咪真系可以帮到呢个市民咧，帮到业界咧？同埋咧，刚才提到嘅，到底个财政能力啊，系咪能够再支持跟住落嚟嘅几轮抗疫基金咧？咁呢啲话题咧，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发表你嘅意见，或者咧，到底你观察到咧，我哋应该再喺呢个防疫。抗疫方面咧，应该点样做咧？咁我而家咧先听一听新闻追踪，我哋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9月16日朝早9点，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结束，内地核酸检测队伍今日嚟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对支援队表示感谢， 感谢佢哋啦，因为佢哋翻到去仲要隔离14天噶，还好咧就应该赶得切咧就中秋过节，为香港系做咗好多贡献同埋牺牲嘅。 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认为，今次检测计划示范咗公私营合作嘅最佳模式， 中央政府嘅支援、香港政府嘅策划、私人机构嘅参与，14日内大家做得非常开心，亦真系创咗世界纪录，喺同一个地点。即中山公园那里可以最高有一天做到240,000个测试。 下午2:30，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是本地个案，全部和其他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3:30，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就美国早前对香港制造产品的新规定，再向美方重新立场。 在今早呢，约见了美国驻港的处理总领事，透过他向美国贸易代表莱泽希特交一份信件，展明在香港在这件事的立场。简单来说呢，我们是强烈反对美国这项产地来源标记的新规定，并且要求美方立即撤回。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同大家傾緊嘅就係第三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啊！咁今次咧，政府係會撥出240亿嘅，咁啊規模咧就比第一輪同第二輪咧係少咗嘅。咁有啲評論咧就係縮咗水啦。咁其中45亿咧就換咗一啲咧就23个行業。咁另外仲有一啲嘅額外措施咧，就係咧放寬翻個卡拉 OK 啦、夜總會同埋酒吧咧就可以開始經營噶啦。咁到底大家對呢個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咧就有啲咩意見咧？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边我哋接通咗就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我哋同佢倾下噶。陆仲雄你好， 系你好啊，咁多位 系你好。嗱，我哋啱就倾紧咧第三轮嗰个防疫抗疫基金啦。咁政府今次就会拨呢个240亿啦。咁啊，陆仲雄你自己睇咗今次嗰个内容之后咧，就你自己个意见会点样？觉得即系今次政府做呢、這个嗰个措施够唔够，足唔足够？ 嗱，抗疫基金咧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咧就有预见性嘅，就系预留咗一笔100几亿嘅拨款咧做购买疫苗。咁呢方面咧系正确嘅方向嚟嘅，始终咧如果有疫苗嘅话咧，能够即系令到大家有个抵抗力嘅话咧，就即系能够希望嗰个新冠疫情咧可以断到尾。咁但系咧对于支援业界嚟讲咧，支援行业嚟讲咧，我系觉得系非常之失望嘅。喺23个嘅即系资助就影响个行业，27个项目里边咧，直接系支援咧前线嘅从业员，即系雇员嘅项目咧系非常之少嘅，绝大多数咧，绝大多数咧都系资助雇主嘅。我哋觉得咧，政府咧依然都系走唔出咧重视雇主轻视雇员。呢、這個方向我哋覺得咧係比較失望嘅，只係得喺旅遊業啦、校巴同埋咧一啲嘅興趣班導師度咧，即係對於前線有資助，其他都係冇嘅。 特別係我哋工會咧，工聯會要求有個失業嘅援助，亦都冇即係回應呢方面嘅訴求，甚至乎進一步放寬嗰個綜援嘅申請資格，特別可能係可以用佢用個人去申請。呢方面咧都系做唔到嘅。 嗯，陆仲雄你讲到，阿陆仲雄你讲到，我哋暂时倾下一个失业援助金先啦。因为你头先都提到咧，即系工联会咧都提出咧系希望设立呢个失业援助金噶嘛。咁啊，其实你一直都提咗几次嘅。咁啊，政府到现在只到第三轮啦。咁啊，第三轮嘅之前咧，亦都有啲其他政党都提添嘅。咁但系政府始终都唔做啊。咁啊，其实你哋觉得佢政府点解会咁考虑咧？其实佢担心啲咩嘢咧？你知唔知？ 嗱，佢講咧就話一個就係話即係研究衰市嚇，另外咧就驚即係破壞咗原有成個福利政策嘅邏輯啊，咁所以好麻煩嘅，甚至乎可能會製造失業咁樣，即係好似外國咁會形成一個長期嘅失業咁樣，亦都係財政上佢哋覺得難負擔。我覺得咧呢啲咧都唔應該係一個理由嘅。點解我哋咁講咧？我哋而家講一個失業嘅保障咧。當然長遠是要有，我們現在講失業津貼是一個短期的措施來的、不涉及一個長期的開支，因為現在呢那個失業的情況你叫工友去申請綜援，大家都知道特別綜援的機制呢是要用家庭做申請單位的、現在家庭呢兩代人呢很多時候都是財政獨立的、仔女可能那段失業也都不想那麼大個了，問父母拿來用錢呢，是不是、父母有時失業，仔女亦都未必願意一定會承擔嘅家庭或者各種嘅困難亦都有。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覺得個失業支援係好重要。咁我哋覺得短期之內用一個簡單嘅申請方法，你只要信嗰個申請人，譬如我哋工聯會之前都做咗個失業慰問金啦，係嘛？我哋都唔會查人家宅㗎。咁你一個短時間，譬如我哋一個就係失業援助啦，係嘛？再推尤其是有個求職津貼啦。咁都係維期幾個月，我哋都係覺得睇唔到政府咧，點解仲要堅持所謂嘅原則啊？我哋 仲同你哋提同政府提出嗰個失業援助啦，你話係短期啊？你哋係要求幾耐啊？個時間係 我哋認為咧半年左右啦。 半年，即係你覺得已經夠噶啦、 失業津貼咧就可能有個簡單嘅一個嘅標準嚇、簡單嘅一個可能審查。但都是用最簡單的審查標準的，可能維期是半年九千元。咁如果再簡單啲咧，有個不設資產審查嘅，你去揾工就得噶啦，你去勞工處登記揾工，嗰、那個叫求職津貼，就三千元三個月。咁但兩個政府都冇採納，咁所以我哋覺得喺呢方面嚟講咧，政府啊，特別羅志剛嚟講咧，係非常之即係固執啦，係嘛？即係仍然係即係喺原有嘅政策嗰度打圈，即係冇啲新嘅嘗試。咁譬如有一啲嘅支援行業嘅計劃裏面嚟講咧，我哋都覺得係冇採納嘅，而譬如旅遊業嚟講，仲係要求個從業員一定要向僱主即係旅行社去吸引仔啊，證明佢有出團帶團先得。咁但係如果嗰間旅行社執咗粒咧，而家好多旅行社執咗粒嘅喎，或者有啲各種原因玩嘢唔吸引咧，咁嗰啲人就申請唔到啦。我哋都收到唔少呢啲投訴嘅。咁甚至乎你話導師興趣班導師，點解淨係學校嘅興趣班，或者係呢個津助嘅非政府機構興趣班有咧？其實有啲其他嘅興趣班導師咧，佢哋都係受住呢個疫情之下咧，大半年都冇公開㗎啦。係咪能夠將嗰個申請你？能够有个证明，你过去都系做开啲相关嘅培训工作嘅，你都冇其他主要收入，你都可以申请。其实呢啲系可以酌量去放宽，令到帮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士咯。 我哋今次睇翻咧就即系个规模系缩细咗啦，即系第三轮度。咁按照寻日即系财政司司长嘅讲法咧，就我哋即系今次咧至今咧已经系用咗即系今年嘅财政年度咧，就将会有财赤3000亿噶啦。咁储备都下降到去到8000几亿嘅啫。咁喺呢个公共财政嘅角度去考虑咧，即系其实我哋嗰个能力能够可以承担到几大嘅即系抗疫基金，同埋系即系等等其他好多诉求啦，政党包括你提嘅就业计划啊、失业援助等等，其实睇翻个公共财政嗰方面咧，即系寻日公布咗啲数字之后咧，你哋觉得会点样考虑咧？即系其实香港而家一路再落去咧，這个疫情我哋又未有办法完全清零啦，即系我哋叫做吓，如果恢复唔到个正常嘅商业环境啦，你哋觉得估计咁样嘅计划，即系要支援咧、使钱咧，系要到几时咧？同埋可以承担到几多咧？ 嗱，当然啦，而家最重要就系抗疫救人。 救市，咁所以洗錢咧係在所難免嘅。第二個咧，我哋注意到咧，就算係第一、第二輪嘅抗疫基金裏邊，都有唔少項目咧係有錢剩嘅。咁有錢剩嘅項目，譬如保就業計劃，都有唔少錢剩啦，係嘛？都好似有幾十億個百億嘅盈餘嘅。咁嗰度如果有錢剩嘅話，係咪可以亦都係分落其他嘅項目，放寬一啲申請標準，或者我頭先我哋計過㗎一個短期嘅失業援助嘅計劃，可能講緊係都係二三十億嘅啫喎。咁其實計落條數，亦都唔係完全負擔唔到。咁係咪都係可以作為一個即係政府係要積極考慮嘅呢？即係你唔能夠好統籠統話啊冇錢啦，就所以你嗰啲唔諗啦。咁實際係爭幾多錢，或者之前有冇啲係預留咗係未用得盡，而可以善用呢啲錢呢？咁我覺得咁樣係其實要係更加積極去諗囉。 呢 啲之前有好多呢都係有啲條條框框呢令到人係唔方便申請，但我哋亦都有啲行業係多番講過，譬如喺機場工作嘅、民航界嘅，哇，都係重災區喎！除咗旅遊業之外，肯定係第二重災區啦。成大半年嗱、都冇曬航班啦，人工啊減到剩翻一半或以下啦。咁呢啲人都係需要支援咯。或者有時政府嘅嘢，我哋明白唔一定能夠滿足曬所有嘅嘢，但你有需要人，你都要提，即係有個伸出援助之手啦。同埋我哋都有提咧，譬如亦都你話重啟經濟嘅方面咧，係一個現金嘅消費券。亦都系值得考虑，因为佢系能够咧鼓励到大家嗰个消费信心啊！出翻街买嘢，使用翻啲服务，咁对于服务业嚟讲咧，都打翻个强心针。 陆仲雄啊，你头先提到嗰个工联会嘅失业援助金咧，喺你嘅计划里边咧，系政府应该系要预备几多钱去即系实行呢个计划噶？ 嗱，我哋咧其实咧嗱，几个模式都有嘅，咁但系都系大概系几十亿啦。因为嗱，你计翻嗰个失业人数，你廿几万啊嘛，系咪？廿几万你都唔会全部系申请嘅，因为有啲走咗申请综援啦，系咪？咁你一个月最多九千蚊，咁你唔系个个攞足六个月噶，系咪？咁所以你其实你计落条数咧，你九千蚊可能你当你每人平均攞三个月咁计啊，咁你乘翻呢个。十万人，咁其实都系几十亿之内嘅事嚟嘅啫。咁所以你话喺成个抗疫基金里边，前前后三千亿，亦都喺保就计划里边，其实有钱剩嘅。我哋成日强调保就计划里边咧，因为个申请嗰个人数咧系少于政府预期噶嘛。咁嗰度既然点解我哋用九千蚊去计咧？因为政府你津贴俾雇主都九千蚊一个人头啦，系咪？我哋仲用呢条数去计啫嘛。咁你既然嗰度少咗人申请，咁就俾人申请失业援助咯，短期嘅。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陆仲雄。 好，唔该晒，好多谢你 ，thank you。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咧陸仲雄咁，我而家傾緊嘅咧就關於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咧，咁啊政府咧就係將個規模減到45亿嘅啫，就係援助一啲嘅行業啊咁。咁啊到底你覺得今次呢個規模嘅抗疫基金咧能唔能夠幫到市民咧，或者你有冇其他意見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接通咗，你有位聽眾咧陳太同我哋想傾下嘅。陳太你好 啊，你好啊，係啊，你好。 系 啊，陆俊雄讲嘢系啱噶，系咪你留翻啲钱嘅买疫苗嗰啲，即系顾住我哋香港人啊嘛，系咪？如果第日如果有咩事，系咪嗱，我个女啊成年几两年冇嘢做啦，咁又点咧？系咪？咁样我都要去俾钱我噶，咁样去系咪？佢俾得到啊，俾唔到我又算数啊。咁样嗰啲做生意嗰啲，哇！你输打赢要系咪先？咁样你搵到钱啊，你会唔会俾翻啲政府啊？唔得噶，我你听冇底心谈噶，我几时我都咁样讲噶。做生意有风险噶嘛，系咪？唔系赚下蚀噶啦。 系好啊。 唔能够帮噶，你尤其是嗰啲酒吧，话你听下佢封楼啫嘛。系咪啊？唔能够帮噶，呢啲钱系香港人纳税啲钱嚟噶，啱唔啱啊？ 好， 唔该晒你吓。 唔该晒。咁啊，陳太就講緊咧，就到底應該要幫邊啲人咧嚇，邊啲類別咧咁。咁啊，其實好多行業裏邊咧，就即係如果佢能夠重啟咧，能夠有生意做咧，其實都對個社會有幫助，因為咧就尤其是係可以請到僱員啦。咁啊，失業個問題咧，今次裏邊咧，成個疫情咧就唔單止香港啊，好多地方咧其實都係作為一個首要嘅即係處理嘅一個事項嚟嘅，因為咧喺疫情之下咧就無論你係即係減少呢個社交。 活動啦，或者係因為好多其他嘅生產活動都停咗咧，就變咗咧好多時咧就令到個失業率咧係推高咗嘅。咁喺今次裏邊咧就我啱啱同工聯會啊陸仲雄傾過啦，就佢哋提出咗一個失業援助金啦。咁其實除咗工聯會之外咧，亦都有啲政黨咧都同樣地提出呢個係用失業援助金嘅。咁啊，例如民建聯例如呢個經民聯啦，咁亦都提出咗咧，就係話應該咧包括咗推出一個失業援助金咧，去幫助即係而家咧就喺就業方面咧出現困難嘅市民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第三輪嘅抗疫基金仲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而家仲有一位聽眾林先生咧，想講嘅係啊，喂，係啦，係啊，林生啱個。想接入你就接唔到啦。咁咧，我哋稍後咧仲會請到另外一啲其他嘅嘉賓咧，同我哋分析下今次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咧，到底係能唔能夠真係幫助到個市民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打嚟呢個1872311咧，同自由風咧傾下你嘅意見嘅。咁喺今次裏面咧，就特別之處咧，在於咧就政府咧就終於咧就允許呢個卡拉 OK 同埋酒吧咧就重新再開翻業啦。咁咧但係時間咧只去到咧就係12:00嘅啫。咁酒吧呢個話題咧，大家如果聽嘅自由風咧，我都同酒吧業咧傾過幾次噶啦。因為較早前咧，就因為食肆可以開得翻啦，但係酒吧咧一直咧就都唔容許咧佢再開業嘅。咁今次終於開翻啦。咁到咧酒吧業界啊，對今次裏邊政府嘅措施咧，又會點睇咧？稍後我哋都有一個嘉賓咧，同我哋會傾下嘅。咁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就係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嘅。咁政府嘅規模咧減少咗啦。咁啊，到底你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属于本地病例，累计有4984宗确诊个案。5宗嘅本地个案中，包括住喺屯门兆禧苑乐熙阁嘅一名10岁女童，同一名48岁女子，两人都出现病征。据了解，佢哋系日前屯门都城餐厅确�诊患者嘅屋企人。其余3宗本地个案，1宗同大围交通城群组有关，45岁男患者住喺石硖尾村美贤楼。另外2宗涉及21岁男子同72岁女子，分别住喺长沙湾星月居7座，同埋长沙湾丽翠苑丽柏阁。2宗个案都同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至于4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法国、美国、印度和菲律宾抵港，涉及3女1男。医管局表示，目前有183名新型肺炎确诊病人，分别在18间公立医院和社区治疗设施留医，其中16人危殆，8人情况严重，其余159人情况稳定。医管局又话会继续协助卫生防护中心在普通科门诊诊所在指定的时段内派发样本收集包和收集深喉唾液样本，方便自己觉得有较高感染风险和轻微不舒服的市民接受病毒检测。派发样本收集包的诊所由今个星期五起将会由目前的22间增至31间，如果运作畅顺会进一步增加。美国早前发出新规定，对于香港出口到美国的货品产地来源标签不再容许香港制造的标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特区政府已经表明强烈反对，认为造成市场混乱，影响港美双边经贸利益，并违反世贸的规定。他又说，今早约见美国驻港处理总领事，透过对方向美国贸易代表转交信件，要求美方立即撤回新规定。邱腾华又说，已经要求特区政府驻美国经贸办事处向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类似的要求，并透过驻世贸代表向美方在世贸的代表采取同样的立场。他强调希望美方改变做法，并将会视乎美方的反应，特区政府会透过世贸机制采取合适行动，捍卫香港利益。 世界贸易组织裁定美国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违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赞扬专家组的裁决客观公正，认为世贸组织专家组的报告一再证明真正破坏国家规则的是美方。汪文斌说，近期美国个别政客一再污蔑中国不遵守规则，又指出美国近年来对多边国际组织的种种做法，不难看出美国是视国际组织为服务自己的组织，合则用，不合则弃，重申中方坚定支持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尊重世贸组织的裁决，希望美方能够充分尊重裁决，采取实际行动，和世贸组织成员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界贸易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同埋有涌浪，下星期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在呈祥道的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较早前有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到过咗蝴蝶谷。反方向咧，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咧，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蝴蝶谷。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尖山隧道出口去大围，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梁荣忠。 乜嘢系开心呢？开心就是心情愉快舒畅咯。所谓心情是指你的精神状态，情心合意就会感觉愉快，舒畅就是你的开朗情绪释放到出来那种畅快感。所以开心好简单，当你开心的时候，懂得同人分享就是真正的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我是毛信君，有些事趁后生就要做，就算你老公是你初恋情人都一样要定期做，关心自己的健康就更加要做了。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可能会患上子宫颈癌，定期做子宫颈癌筛查是有效的预防方法，锡自己爱健康，由筛查做起。想知多些，打卫生署24小时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啦，我哋傾緊咧關於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嘅。咁政府今次咧撥出240億，咁其中130億咧就係用嚟購買疫苗同支援醫管局咧做一啲檢疫設施嘅。咁另外45億咧就支援23個行業。咁大家如果係對呢個方案有咩意見或者有咩睇法想同我哋分享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喺電話機旁邊啊，接通咗嘅羅先生，亦都想發表意見嘅。羅先生你好， 係你好， 係啊，請講。 係，咁我就對政府發表嗰個咧，有個叫做演出業嗰個問題比較大啲嘅，因為我整唔關，我都係做活動策劃嗰類型嘅。 係， 咁但係咧，佢淨係針對緊嗰個叫做流行音樂嘅演出公司。咁但係如果我公司其實唔係做開呢方面嘅演出嘅話，其實係咪就冇呢？因為我哋可能會做開好多都係啲 NGO 啊、非牟利機構啊、商場嗰啲活動，咁其實完全係冇幫助。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即係人群聚集嘅先會發生嘅嘢。咁我哋完全冇即係疫情關係，其實我哋由二月開始，其實完全就冇任何工作可以做到、 即係停頓啦，差唔多係。阿羅生，你講嗰個你係幫一啲 NGO 即係安排演出咁樣嘅。 系啊，冇错，佢哋做啲嘉年华啊，或者系一啲舞台剧啊嗰类型嘅。 系你有冇同政府倾过噶？咁样成个过程里边， 但系都完全冇。 系啊，咁你个过程里面有冇同政府接触或者同佢哋倾，反映你个情况，同埋即系你会唔会问下都系点解？即系你哋喺嗰方面冇得到佢哋个援助啊或者资助啊咁样咧？ 因为我哋呢边咧，其实就冇话一个龙头总会啊，或者系。我又見到有啲總會誕生咗嘅，但係都有同政府傾嘅，但我見佢哋嘅情況都話會表達訴求，但係其實政府出到嚟 3.0 其實都冇對我哋有幫助咯，定係對流行音樂嘅演出公司有幫助。 咁你哋嗰基本上個活動係即係喺段期間疫情期間都停曬噶咯喎，係咪咧？ 其實冇噶啦，即係其實喺第三波疫情。即係我哋七月其實有傾到啲活動噶啦，因為啲 NGO 都準備搞活動，因為佢哋都要做活動啦，咁我聽到就係七月八月其實都有活動，但係第三波發生咗，其實佢哋就取消曬所有活動噶啦。咁我哋其實準備嘅嘢，即係我哋都希望七八月都翻翻嚟啦，即係暑假啲活動，但係完全其實就啲旺季過曬，中秋節我哋都係啲旺季嚟嘅，其實都睇唔到有會有啲嘉年華啲活動會發生啦，已經係。 咁但係喺中間嗰個疫情即係比較舒緩啲嘅期間咧。咁啊，嗰啲活動會唔會有機會做翻㗎？即係你哋早前嘅時候， 嗰個情況嗰個時候中間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傾啲活動會 prepare 咯，但係就唔會話嗰個位置，因為我哋搞一個活動咧，唔係話聽日想搞一個活動，聽日就會發生到。我哋全部都要時間做 prepare 醖釀、做設計，跟住做 printing 好多嘢嘅，唔係話即時就會係發生多啲嘢。即係唔同食肆啊，食肆話聽日開到，聽日即刻可以有生意，但我哋就算係疫情好翻啦，我哋都要可能係即係兩三個月後，我哋先有得按數。咁個情況咁點咧？ 係好啊，明白你嘅情況噶啦。唔該曬先啦，羅生。咁羅生咧反映緊咧就係佢哋嘅做一啲活動策劃咧，幫一啲 NGO 做一啲活動嘅時候咧，就係今次咧就唔係今次啦，即係按照佢講咧，就係三輪裏邊咧都冇幫助到佢哋嘅。咁啊，希望佢哋聲音咧能夠政府或者係有關方面能夠聽到啦。咁大家如果對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咧，就有啲咩意見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哋接通咗咧就係民主黨嘅主席啊胡志偉咧，同我亦都分析下今次呢個第三輪抗疫基金嘅問題嘅。胡志偉你好， 你好啊。 系啊，胡志伟啊，系啊，我哋啱啱就倾开咗咧，就系第三轮个抗疫基金咧，今次政府咧就系拨240億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其他嘅宽免措施嘅，譬如话差饷啊等等嗰啲咁，咁啊好啦，咁啊胡志伟你自己觉得或者民主党里边咧觉得今次里边个帮嗰个措施啊做得唔得咧，或者你收唔收货咧？ 我谂我直接讲喺呢个240億里边咧，如果按照政府嘅计划。實質上有機會去到打工仔手上面嘅錢咧，大概45億到嘅啫。剩翻嘅咧就落咗去，譬如有百幾億咧預留咗做呢個係買疫苗啦。有啲就放咗落去所謂嘅係街市做呢一個嘅係電子貨幣嘅係一啲設施啦等等嘅。咁我有顯而覺得就係嗰啲冚棒都係軟水嚟㗎，因為買疫苗都係講緊最快都可能出年嘅年中咧，你先至有機會用得到。就算你话你要做嗰啲电子货币嘅东西，做得到都好啦，都系一段时间之后先至有个效果喺里边。 啊，咁但系当前嗰个嘅系形势其实真系好严峻咯。咁， 嗯， 你见到失业率都见到咧系即系减薪裁员啊，无薪假呢啲系持续嘅。仲， 嗯， 有就系嗰个嘅系即系企业倒闭啦，呢啲情况咧其实都系陆续出现紧嘅。咁， 嗯， 所以嗰个形势嘅严峻程度，我觉得喺今次个第三轮嘅系抗疫基金里边咧，其实系冇反映到即系呢一种嘅状态嘅严峻同迫切性咯。 嗯，咁啊，为咗即系要对即系应对呢啲咁嘅严峻形势啦，咁你哋其实最主要有冇提出啲咩意见啊？即系喺今次 喺呢个部分咧，我哋觉得系有三个重要嘅方向嘅。第一就系而家政府嘅策略咧。就是救市不救人嘅，佢將啲錢咧，可能係就算要俾企業都好啦，都係去咗一啲嘅係先去咗企業嗰度，然後透過保就業嘅計劃咧，係放落去俾呢個打工仔嘅手上邊。但係我諗過呢段時間都見到咁樣嘅做法咧，係間接而且亦都往往出現咗有形勢嘅，可能疫情之下係賺錢嘅企業咧，都可以分到一杯羹。咁嘅做法咧，其實對於特別係中小微企，因為佢佔香港嗰個企業嘅比例咧，其實好大嘅。 嗯， 佢哋所面對嘅困難係大嘅時候咧，佢嘅支援咧相對之下就微不足道啦。咁， 嗯， 就第一點，所以我哋有建議就係話，係咪應該要一種係不分行業嘅做法，唔好， 嗯， 好似咧每一次每一個嘅係防疫嘅抗疫嘅基金咧，都有啲漏網之魚。 嗯， 咁樣做咧就每一次大家都要捱救命。 嗯， 然後政府即係喺下次記得你。咁呢種做法其實係對個社會唔好，亦都令到大家覺得。即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嗯， 啊，你选了行业才有份，不选中就没份，这种现象， 嗯嗯。 第二个我始终都觉得就是钱是应该要是放到去真正的失业面对减薪裁员的人士手上面，你知有预知的， 嗯， 所以我们失业援助金都是我们的大的方向取向。 嗯嗯， 第三个我们觉得就是在面对这个经济歇周期的情况，其实政府仍然都是需要呢是令到市民手上面的资源充裕一些， 嗯， 去应对他们个别各自的困难，嗯，所以我提出就是说是要派遣1万， 嗯， 再有第二轮的派遣。到最后我们觉得最反感的就是政府来到今时今日还在讲明日大屿， 嗯， 还说要是拿五亿几，虽然好像很少钱样，嗯，去做个前期研究， 嗯， 但是在今时今日的形势之下还跟个社会讲搞明日大屿， 嗯， 要将个争议是持续下去有什么意义呢？ 嗯， 对个社会有什么好处呢？我看不到这一点，只是反映了就是政府没有正视到那个社会的经济下行之下， 嗯， 那种大家人心惶惶的形势咯。 嗯，是啊，胡志伟，你讲到关于个就业呢，直都讲到话即是不分行业就要去资助他们啦。咁政府上一次第二轮呢其实有推过一个保就业计划的。咁但保就业计划的前提就一定要不要炒员工嘛。咁但我哋最近见到呢有啲大嘅企业呢，譬如话国泰咁呢，佢已经公开讲咗啦，佢就唔会申请㗎啦，因为呢就即係佢有佢自己嘅諗法啦，要重组。咁市场嘅解释呢就话佢准备可能係要裁员嘅。咁， 嗯， 个意思个信息就话呢，即係有啲企业可能觉得呢就算你再俾我都冇用啦，因为可能我真係好难撑落去。咁我宁愿可能要用一个裁员嘅计划。咁所以咁嘅现象呢，其实你哋会唔会係预计到呢香港即係将会嗰个失业潮啊，或者失业个比率啊，将会都升得几厉害呢？会唔会有啲咩措施先至点样可以应付到而家咁样嘅局面呢？ 我自己嘅评估就系你随住中美贸易战越演越烈啦，而家个疫情仲系即系起码一段不短嘅时间里边咧，都未有一个完全系可以系回复正常嘅前景嘅话咧，失业率上升似乎应该系个趋势嚟嘅。咁喺个背景之下，其实政府就会面对高失业率，而企业就会面对就话如何能够令到自己咧系可以喺疫情之下繼續生存，或者就是说是自己反弹那个自己可以是重生的一个可能性。咁所以政府其实策略上面呢佢是要从呢个 angle 去諗嘢囉，而直接的就是对于那个是面对失业减薪裁员的朋友有没有直接的支援去令到佢能够渡过难关，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嚟的。咁至於其他個係企業嘅支援嘅工作上面，客觀上你係面對嗰個市場嘅環境嘅變化，如果真係唔就嘅話，可能大家嘅選擇就會好似某隻企業嘅選擇都唔定，亦都唔可以揀嚟。咁，所以我諗呢個範圍咧，其實就係政府係應該將多啲嘅資源咧係放喺即係人嘅手上邊，令到佢哋喺成個過程裏邊咧係作出佢最智慧嘅選擇。我諗呢個係俾政府以為自己係神仙可以。一早就知道边个得边个唔得咧，嗰种嘅态度咧系嚟得合乎情理嘅。 嗯，胡志伟啊，你哋都有提，即系民主党里边亦都有提话设呢个失业援助金噶嘛？ 系冇。 你哋嗰个金额系几多？同埋即系预计系咪一段短时间之内嘅个时间要维持几耐咧？咁即系如果真系做呢样嘢， 其实我哋嘅建议就系用而家政府保就业个概念啫嘛。咁而家政府话保就就每人系即系最多支持9000元啦。 嗯。 咁就六个月啦嘛。咁我哋就用呢一个概念咯。所以我哋嘅失业援助金就系9000元一个月， 同埋六个月， 有六个月。而去確認就係話佢過往係一個在職嘅人士，用佢個用一啲嘅證據啦，咁證明到呢一點嘅話，就應該要相信佢係一個失業人士咯。咁然後就係按照呢個基準咧，係發放六個月。咁呢個等大家都有時間咧去應付個經濟行嘅難題咁解啫。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胡志偉。 唔好客氣。 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嘅，咁佢頭先都提到咧關於明日大嶼呢個話題嘅，咁我哋稍後自由風咧都會傾一傾咧，到底政府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咧，仲係咪值得要撥幾億元咧，係做呢個事前嘅一個研究計劃咧？咁呢個方面咧，其實都有幾大嘅爭議嘅，咁大家咧就請繼續留意啦。如果有興趣咧，同我哋傾下關於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發表你意見嘅。咁我先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And 今日咧有听众问萧叔叔，好唔舍得一个人，好唔舍得一个地方啦。我哋英文可以点讲？有一个好常用嘅一个 expression， 好简单，我纯粹就系话 I don't want to let go。Okay, I don't want to let you go. I don't want to let go of you. 亦都得 let go 当然是 L-E-T， 跟住系 G-O 啦。咁个听众咧见到我个回复之后咧，佢就再问我啦。咁呢个讲法 I can't let go, I don't want to let go 咧，可以听落去好似好沉重咁。但系如果我个情景系当我玩完一日，好唔舍得翻屋企，咁如果用呢个说话咧，就好似会太沉重咁。咁英文其实应该点讲咧？呢个情况？譬如去完游乐场咁，萧叔叔就话啦，好简单，其实 I don't want to go， or I want to stay here forever。Okay， I don't want to go， I don't want to leave。咁咧，亦都已经可以啦，咁就唔使谂得太复杂。今日讲到呢度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咧就係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嘅，咁大家有興趣參與到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或者發表你意見嘅。咁今次嘅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嘅宣佈之餘咧，咁政府都宣佈咗咧就係開放翻嘅卡拉 OK 啦、夜總會同埋酒吧嘅。咁酒吧業界咧早前咧就一路都提出咗嘅訴求啦，就希望咧能夠好似個飲食業界咁能夠咧俾佢哋再重新開翻咧係做生意嘅。咁今次裏邊咧終於就開翻啦，咁到底業界裏邊咧對政府嗰個措施係歡迎咧，或者仲有咩特別嘅意見咧？咁呢個時間咧，請到即係酒吧業協會嘅副主席咧，錢俊銘同你傾下嘅。錢俊銘你好， 係你好啊，大家好啊。 系啊，你好你好，我哋大家倾咗咁耐咧，就似乎都政府终于都俾你哋即系开始恢复翻个营业咯，系嘛？咁你对于政府寻日宣布嘅措施，你觉得满唔满意啊？仲有冇咩其他诉求啊？嘛， 咁当然啦，即系对政府咧宣布呢个结果，我哋都系表示欢迎嘅，因为始终我觉得都系对我嚟讲都正面嘅， 起码可以复业先啦，系嘛？ 系啊，起码你明啦，即系其实如果咁样停咧，再停落去咧，都唔系办法噶。疫情又唔会走嘅，咁你停到几时咧？系咪？咁我哋复业，我起码都叫做我可以咧，叫做有翻少少生意做住。我起码可以即系叫做攞翻一半生意啊！即系如果佢以而家个时间去计啊，我做到12点钟，其实做12点，坦白讲唔拖唔水嘅，系啦。咁对我哋都唔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叫做结果。 点解唔拖唔水嘅？意思即系话个时间需要再褪得夜啲。 梗係啦。咁你做到十二點鐘，我當一般嘅酒吧，我當你可能四點鐘開門啦，嚇四點鐘開始啦，因為有時好多酒吧四點鐘後已經有啲生意仔㗎啦，因為日頭有啲人可能真係都好得閒咁啊，或者想揾個地方坐低傾下生意，咁啊真係日頭都會有人嘅，但係偏向嗰個生意比較低嘅。其實咧，我哋嘅四點鐘做到九點鐘咧，個生意額都係一般嚟講，我哋叫 happy hour 都相對低嘅。咁而我係真係比較上生意好啲嘅時間咧，就係、是。由九点到到凌晨，三四点到啦，系啊，你当去到凌晨四点啦，即系呢个叫做对我嚟讲系繁忙时间最好嘅时间嚟嘅。咁如果你话去到十二点钟嘅，咁你我估计啦，即系业界只能够做到一半嘅生意，系啦。咁当然我哋梗系希望政府喂俾我哋去到凌晨两点啦，因为你俾我到凌晨两点嘅，我起码可以做到七成生意，系啦，就进取啲去做到八成都有机会得。咁但系而家你变咗，你只能够做到一半生意，咁对我哋嚟讲，即系都 好过冇啦。 因为如果你连呢个时间都冇咧，哇大佬，我哋点交租啊？即系其实我哋面对唔系定系你个保就业出粮俾伙计啊嘛，我哋仲要面对业主噶嘛，系咪？ 系陈俊明，即系你意思话咧，而家开到去十二点咧，就应该可以恢复翻你哋即系正常营业嘅时候一半嘅生意。 冇錯，冇錯，冇錯。咁即係依個仲要係要嗰間酒吧都要努力啊！咁佢先做到一半嘅成績。咁好啦，咁跟住當然我哋依啲錢其實翻到嚟咪又係交翻俾業主嚇。咁、但係個問題，如果我哋唔交租俾業主，業主就會喂罰息嘅、哦。而家啲業主好衰嘅，佢唔會話因為你而家有依個疫情，佢要同你一齊 suffer 去承擔依一個疫情嘅風險。喺業主嘅角度，佢係。冇風險嘅，因為覺得依個疫情你都係一樣要俾租金嘅，係啦。咁佢最好嗰啲業主可能都係減你兩成租，三成租已經頂曬籠嘅啦。喺佢哋角度已經好似喂，我已經幫咗你好多。咁但係喺酒吧經營者嘅角度嚟講，你就算啊減咗我兩成租，我都交緊可能十萬八萬租嘅喎。其實但係我喺依個過程，我係零收入喎，依兩個月零收入。咁所以其實做經營者咧喺香港依個地方咧。其实尤其是面对疫情咧、其实系真系咧唔容易噶，好唔简单噶，好老实。 系啊，钱正明嗱，今次里面政府里边咧都有资助翻，即系你哋嗰、那个酒吧业嘅，咁啊即系例如呢、這个譬如话用翻个面积去计啦，咁啊唔超过100平方米可以得到50,000啦，咁啊最高咧可以去到250,000啦，咁你觉得呢个系咪可以帮得到你哋嗰个业界咧？ 啊，当然。有梗係好過冇啦，即係我成日都同業界咁講嘅，即係我好老實就係、是，喂，依筆錢對我哋交租嚟講，梗係唔夠啦，係咪？我哋一間1,000尺嘅酒吧仔，相對嚟講，我哋平均都要100,000租金，係咪？咁你依度得個1,000，咁你依度政府計你1,000尺俾50,000，咁你夠唔夠呢？係咪？唔夠嘅50,000，但係我知道政府仲有另外可能針對翻。附加酒吧嗰、那個場所，即係你有酒吧批住嘅，係啦，咁你又會俾多25,000嘅，係啦，咁可能總數咧就變咗咧，即係一間酒吧咧，你有個食牌就攞50,000，再加一個酒牌就攞25,000，總數應該咧就係可能攞75,000，係啦，但係75,000對於你停業兩個月嘅損失嚟講咧，可能只係幫到你咧，我諗係大概係三分一係啦，或者咧有啲甚至乎咧，如果租金咧相對比較貴咧。喺商業區嗰啲咧，可能係真係隨時係得嗰四分一。咁但係我覺得咧，總好過即係乜都冇，係啦。咁起碼都叫做幫你咧過渡到依一關先。咁坦白講，咁你依一刻即係個個都係面對依個疫情，個個都要輸錢嘅，即係起碼輸少啲先咯。 係啊，咁嗱，陳俊明，你講到個酒吧業裏面咧，亦都有提過啦，就係話即係要做翻啲防疫措施啦。因為早前咧，其實有啲群組咧都喺酒吧嗰個地方咧係即係爆出嚟嘅。咁啊，今次你哋可以再重新開翻業啦，做啦。咁啊，有冇咩特別措施？你個業界自己都有啲共識。到時候如果開業嘅時候要做啲咩防禦措施啊等等嗰啲咧？ 有，其實整個業界咧都知道咧，因為疫情咧。是真的对酒吧业是有影响的是啦。咁所以呢其实业界都好小心的。即是我想即是不要说今次开返其实对上第二轮呢他们开返他们都做足即是那些我们叫防疫措施啦。所以你看不到第二轮呢你不会听到说有酒吧或有一个叫做群组。就算到第三轮你都即是 即都唔會聽到有呢啲哦酒吧嘅群組，因為其實佢哋已經咧做曬基本啊，你話喂入場量體温啊，入到嚟有啲消毒藥水俾你洗下手啊，咁你基本上台與台之間隔 1.5 米啊，每張台都放一張隔板啊，即係叫做即係擋一擋住啊，安全啲啊。咁我諗未來嘅日子咧，甚至乎可能業界仲會咧做多樣嘢，就係話，甚至乎可能喺即係每張台度咧。即係人與人之間可能都會擺得夠透明隔板都唔出奇，有點解？因為佢想確保到咧，話大佬你面對面，咁你成日都話政府都擔心你個飛沫傳播啦，係咪？咁啊拉低咗口罩之後，掛住講嘢啦，咁咪加多個透明嘅，咪透明嗰啲 做定個預防 咯，喺中間咯。其實而家好多場所都有擺㗎啦，咁你咪變咗。大家可以望到對方，大家又傾到偈，但係又大家可以即係除得口罩，放心去傾。咁所以其實呢啲嘢其實業界咧係我覺得咧大部分咧都係好謹慎去做嘅，因為佢哋都唔希望咧再有任何群組爆發咧係再停嘅。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錢俊明。咁啱係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酒吧業協會副主席嘅錢俊明嘅。咁今次裏邊咧，政府終於咧就都準呢個酒吧開翻啦。咁但係按照啊錢俊明講法咧，佢哋最旺嘅時間咧都係由夜晚九點至到四點鐘咁，希望呢個能夠再延長一啲個時間嘅。咁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先啦。咁大家有咩興趣同自由風傾，可以打嚟1872311嘅，先聽下交通同埋新聞。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報告較早時啦，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近明愛醫院快線的意外就已經清場了，不過仍然是幾塞車下的，龍尾去到清麗苑。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示打道東西行的龍尾分別是演藝學院和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慢線落灣仔，龍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坚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柯达大厦和过了太古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而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九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675。港金系报18,1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65美元，卖出价系1,966.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4.2，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在北角码头和西湾河太安楼，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来回方向去狮隧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星河名居和不假山花园，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去返将军澳交通都是开始繁忙，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交通都是繁忙的，咁西行的车龙排到近政府总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即是去龙翔道近住启业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创资中学。咁而喺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冰屋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打鼓岭新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交通系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

公共財政先啦，不如好嘛？ 好啊。 咁喺個財政個問題裏邊咧，就尋日咧就大家都有或者有留意到啦，政府推出嗰個第三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嘅時候咧，就財政司長又講到關於香港個財政問題噶。咁因為咧，佢話你如果再推埋第三輪嘅基金之後咧，就政府嘅財政赤字咧就估計達到係3000億噶啦。咁咧就佔我哋嘅本地生產總值咧大概11%。咁至於個儲備咧就會減到大概8000億左右嚇。咁喺嘅每一輪嘅計劃咧，即係進行咗三輪計劃啦。而家咁之前咧，政府嘅儲備咧大概有11000億，即係大概而家已經使咗大概都3000-4000億噶啦，已經個數目都幾犀利嘅。咁喺個記者會裏邊咧，都有啲人問開咧，就到底會唔會放棄明日大嶼計劃咧？咁咁啊，陳茂波財政司長陳茂波嘅講法咧，就話咧就呢個計劃咧係處於前期研究階段啫，涉及係幾億嘅啫，咁就唔需要咁擔心啊，財政仲可以應付嘅。咁好啦，咁啊，陳澤銘，你睇翻政府呢個公共財政嘅狀況先啊，即係而家我哋第一面對緊咧，就話講緊個財政係3000多億啦，咁啊儲備咧就只係剩低7000多億啦，8000億到啦，咁啊足以應付大概都有12至13個月嘅，即係據政府嘅講法。咁啊，你自己對呢個咁嘅數字或者咁嘅財政狀況啊，到底你自己點啊？會唔會擔心啊？有時覺得係都唔使驚嘅，可以繼續做一啲嘢咁。不如你講講你個睇法啦。 好啊，我記得好早幾年，其實咧唔係好耐，就2-3年前咧，其實好多評論咧就話香港政府係守財奴。我哋儲備咁多，點解唔用喺有用嘅地方？咁其實好快，即係個局面轉得好快，而家就已經大家覺得好驚啦。即係個財政儲備好快用曬。即係講翻少少基本資料先啦。即係香港嗰個財政政府嘅公共政策個用途咧，其實基本法有限制嘅。基本法第107条咧，其實寫得好清楚嘅。即係香港政府個財政預算咧，應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咁、所以喺我哋个宪制框架其实系有规定嘅，即系要小心咯。喺实际执行上咧，其实过往由殖民地开始以来咧，香港政府都有所谓三个原则嘅。其实据我记得咧，就第一个咧就系话我哋嘅如果有赤字预算案咧，唔可以超过呢一个 GDP 嘅3%。我哋个财政储备咧，个储备咧要足够，起码有15个月嘅，即系香港嘅支出啊，香港政府支出15个月以上嘅储备先，起码咁先足够。同埋香港嘅政府支出咧，就唔应该超过 GDP 嘅20%嘅。咁基本上系呢三个原则啦，就系点样去落实基本法107条嗰个要求。喺今次呢一个三轮嘅防疫。嘅措施，政府咧，其實一下子將呢三個原則 破曬啦， 破曬 啦， 已經破曬啦。咁所以即係我第一個感覺就係話，幾年前我哋覺得政府係守財奴，嗱而家就話俾你聽，其實真係同人一樣嘅啫。你儲埋啲錢咧，其實真係以備不時之需 啦，嚇應急啦， 冇錯冇錯。 咁嗱，我哋可唔可以咁講咧？陳澤銘，正如你講咧，即係話雖然有三條咁嘅底線劃咗啦嚇，咁都係基本法裏面規定啊，即係憲制層面啊作用嘅規定。咁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叫非常時期即大家都覺得非常時期咧，你就即係點都有啲彈性噶啦咁。咁但係呢個彈性到底有幾大咧？可以容許去到幾耐咧？咁 係 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政治決定噶咯喎，係咪咧？ 冇錯，我諗法律上即係雖然係話有個咁嘅要求，但係當然唔會話唔可以有赤字預算，冇可能嘅。當然係長遠嚟講，應該係量入為出，呢個係同意嘅。咁個別一年兩年或者當年沙士期間，我哋都一樣有赤字預算案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完全正常嘅。但係一開始講翻我個人個感覺係點咧，我係擔心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講咗好耐啦，香港個收入咧就係個税基好狹窄，我哋嘅收入，政府嘅收入來源係好單一嘅，基本上土地係佔咗好大部分嘅。咁所以我個人係擔心嘅，即係。不單止而家個頭先阿鄭景祥你提到個財政儲備已經由過10000億跌到得翻8000億咁短時間之內，同埋未來一兩年或者短時間咧，經濟活動嗰個恢復咧都係慢嘅。商業界嗰個 profit tax 個利得税又好啦，入息税又好啦，土地拍賣又好啦，印花税啦嘅收入咧，其實咧都可能會係受影響嘅。咁所以喺雙重打擊之下咧，我個人係擔心嘅。 擔心咧就一定係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咧，即係你有儲備嘅話咧，即係等於一個人咁啫，即係你雖然有積蓄啫，咁但係你見使一使下咁使得咁快啊，咁你個人都驚。 噶嘛。咁但係按照香港以往咧，就有個咁嘅情況啊。陳湛明，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咧，就係、是、以往我哋都試過兩次咧，即係有啲危機感嘅香港啊。第一個就係97之後咧，當時有亞洲金融風暴啦。咁但香港咧就冇幾耐又復甦得好快嘅。咁、因為當時即係啱啱中國即係個經濟都起緊啦。咁好多嘢咧就好快脆就冇事。咁咧就依個第一次啦。咁另外一次咧就係2003啦，大家知道啊。咁嗰一次裏邊咧就香港自己好多問題啦，當時有沙士啊，咁亦都有通縮啦，即係所謂係。咁嗰個問題咧，大家亦都有好擔心嘅。咁當時我記得當年嘅財政司司長嘅梁錦松啦，就計咗條數咧，就係話亦都係話兩三年內咧，香港基本上都使曬嘅所有啲儲備。咁但係好衰唔衰，完咗之後冇幾耐咧，2005年都我哋經濟又上翻去咧，咁啊不斷地積累一個龐大儲備。咁所以咧，當你頭先講嗰啲問題，即係啲人話好擔心咁嘅時候咧，就會有咁嘅聲音，就你唔使擔心啦。咁冇幾耐咪又翻翻嚟咁。咁所以咧變咗前景都好緊要嘅，即係正如你講，你好緊要咧，就係你點睇以後啊嘛。即係你而家洗洗下，都雖然有啲危機，但係唔驚啊。跟住落去就翻工又揾到錢，咁等於香港咁一齊恢復翻正常之後。所以而家我覺得會唔會你同唔同意就係個關鍵咧都係睇以後。到底翻唔翻得嚟咧？即係所謂，譬如上一次我哋講2003咧，就因為有嗰個自由行， 冇錯， 咁就零售啊、等等嗰啲好快就上翻去。咁、去到2005、2008添咧，亦都有個地產帶動啦。大家知道當時我哋係賣地啊，各樣嘢谷到地產啊，即係嗰個財富效應起曬嗰個發揮，都過到關嘅。咁今次裏邊你點睇咧？我哋係咪睇個前景嘅時候，可能睇得唔係好清楚，所以令人哋特別感到擔心，係其中一個原因咧？ 我諗陳景祥你講得真係非常啱，講咗我心裏面嗰句。過往幾次嘅風暴，香港，我土生土長啦，香港50多年，我都經歷咗咁多次風暴，都冇問題嘅。即係回歸咁大件事，我哋都好平穩過到。今次我覺得係有好多不明朗嘅因素，當然係同個政治環境有關嘅。咁香港喺國際上，我從來未見過咁被孤立嘅。咁所以對香港，不論喺金融業啦，我自己法律行業啦，做生意嘅人咧，個將來點行落去咧，其實都真係有幾大個問號嘅。再加上頭先講一個經濟上面嘅打擊咧，咁係唔係好似過往幾次咁可以復甦到咧？我個人係有個問號嘅，我唔敢話一定唔得，但係係咪同上幾次一樣咧？我未覺得未必情況係一樣。 系啊，最紧要咧就系要讲个前景啊，即系你而家有困难唔紧要啦，最紧要望到以后啊嘛。咁所以我哋咧就其实我而家跟住想倾个话题咧，就系关于个明日大屿啊。咁大家知道咧，就系政府头先都讲啦吓，推出个防疫抗疫基金嘅时候咧，就讲到有关于个财政紧绌啦。咁有人问到就系即系做唔做个明日大屿计划咧？咁当时就财政司司长讲法就话咧做个前期研究啫，涉及都系几亿噶咁。咁但系呢个就系几亿嘅就系而家做嘅研究啦吓。但未來係點咧嚇？咁未來到底如果要行呢個明日大嶼計劃嘅話咧，咁按照政府最初嘅估算咧，都要投資成6200多億，就係去填海啊，做呢個咁樣嘅即係攞地啊，攞1000多億千幾公頃嘅地翻嚟。咁啊，依個咧亦都係要講你個前景啦。到底你自己望落去嘅時候咧，香港係咪仲需要填海咧？仲需唔需要係攞咁樣用咁嘅方法，用咁貴嘅方法去攞地咧？咁呢個咧就係同我頭先講過咧，到底你望去以後嘅時候咧，你係點估計香港未來嘅發展？咁我哋到呢个时间咧，不如请一位嘉宾同埋入场咧，同我哋倾下咧。就我哋请到咧就系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啊关卓照咧，同我哋倾下关于个话题嘅。关卓照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 系啊，我哋啱啱倾开咧就讲翻个明日大屿啊。咁啊，关卓照我哋睇到你咧就系同呢个绿色和平咧就有一个研究嘅，讲翻就对明日大屿咧就对关于香港公共财政影响嘅。咁啊，你就应该系唔系好赞成继续做噶嘛？呢个计划，咁你可唔可以解一下啲话咧喺度？ 系啊，咁唔赞成在于嗱，我系经济学者，从一个公共财政嘅角度嚟睇就话咧，究竟我哋有冇足够嘅公共财政嘅空间？去未來喺依十年內要做一啲好大型咁成6000多億嘅基建啦。另外一樣嘢就係相對睇翻就係香港有冇其他嘅選擇嘅地方可以攞到地啦。第一個答案就係話我哋係現在係處一個可能已經出現咗結構性財赤。就我同綠色和平做研究當中咧，就有啲 case 咧，啲情景咧就已經出現咗結構性財赤，即係話嗰政府支出咧係持續高於個收入。如果未出現都係依幾年內出現啦。咁另一樣嘢嘅問題就帶出就話，當你一個結構性財赤嘅出現，係會蠶食咗你個儲備啦。 咁你睇到近来政府个储备都急降，因为嗰个新冠疫情啦，加上林郑上场好多钱使紧个一啲叫做经常性开支啊、福利啊、卫生啊，甚至教育啦。咁当然呢啲唔系有个选择性嘛，我唔会太过讲呢样，因为大家都可以话系一啲叫做投资啊，或保障香港人嘅。但系当你有呢个好多嘅结构性一个即系不断咁使钱咧，就会变咗雪球啦。咁其实最大问题就香港有个人口老化咯。咁人口老化就令到香港嘅收入咧就一定系持续放缓，而个支出咧就会加大。咁当结构性财赤出现咗之后咧，咁个几时会出现嗰个财政储备完全蒸发啦？因为我个万几亿财政而家跌到8000亿啦。根据我哋计数出嚟咧。最樂觀的情況，最樂觀的情況就是假設政府仍然有啲比較相對高的收入，政府開支仍然保持個唔係太高的水平咧，會喺2031年至32年嘅財政年度咧，係會完全蒸發曬所有嘅財政儲備， 即係用曬啦。2031年 用曬啦，31至32年嘅財政年度，但係嗰個明日大嶼咧，就喺2022年開始，咁即係話喺佢建築期間咧，會出現好大問題，我哋都唔夠錢。仲有一樣嘢就話咧。第一個建築期間不斷咁出現一個財政儲備下降咧，就會令到啲外圍嘅投資者對香港，你知啦，佢好擔心香港嘅財政儲備噶嘛。香港財政儲備要越嚟越豐厚咧，即係頂得住我哋所講嘅經濟增長啊，或者甚至係聯繫匯率啫嘛。咁變咗你會引申有啲更加大嘅角度嚟睇嘅成個所講嘅明日大嶼對整體香港嘅所講嘅公財政嘅衝擊咯。即係我哋本身其實係不斷咁係消耗緊係一個財政儲備，而我哋唔能夠。个财政储备系疯狂地下降咯，但系问题就是、如果以咁嘅走势咧，其实未来政府都预计咗啦，未来五年嘅财政年度都系赤字啊嘛，但系今年嘅财政年度比预计为多成2000亿出嚟啊嘛，所以呢啲情况系会令人好担心，好担心。就算你讲到明日大点可以创咗一啲所讲嘅收入之后卖地啊乜，咁大家睇远啲嘅，睇五年、15年至8年时间。啲人又唔係咁諗咯，啲人覺得你啲評估公司機構話：，喂，唔係好掂喎，咁點算？ 即係有危機啊！ 係啦，另外一樣嘢放翻地啦。中大阿美及咧，地理系教授啦，咁你咁我同都相當熟嘅。佢啲研究咧就講俾聽咗，新界係好多地嘅，所以就所講嘅綠色和平咧，亦揾到一啲一笪好多嘅相對土地啦。咁就佢話一啲所講嘅 brownfield 啦，即係中地啦。咁但係問題就網絡新界真係好多地，只要政府係整合翻啊，做啲交通前嘅交通，其實。攞嘅地唔會少於一個， 即係唔需要做一個咁大規模嘅填海啊！咩成 咁樣？相對平好多，新界地現成咪快好多。 關卓志啊，你頭先即係講到嗰個財政儲備會耗盡嗰個問題，或者你解釋俾市民聽，如果真係耗盡咗，其實有咩？有咩會發生咩事㗎？ 好簡單啫嘛，望下歐洲咪知咯。歐洲當年咪有歐債危機咯。咁嗱，其實點解咧？嗱，我哋香港嘅儲備一向就好，我哋幾驕傲下嘅。我哋有好豐厚儲備，亦係因為有豐厚儲備，啲人先相信我哋能夠守住個聯繫匯率啦。咁同個整體個經濟發展好似好穩陣咁嘅。但係當你嘅儲備消耗去到零，點做咧？舉債。一定借錢的啦，係咪啊？咁無論你所講話發債啊，或者直接係去加税，甚至加税或者減開支，我從一個財政嘅角度嚟睇，你都係會衝嘅經濟。加税減開支，如果係一個經濟衰退當中，就更加傻啦，係咪啊？咁但係問題就話，當你我哋有人口老化，其實真正嘅結構性問題來自香港人口老化。人口老化令到係香港嘅整體 GDP 嘅經濟放緩嘅速度咧係為快嘅。另外一樣嘢就係你支出不斷咁滾大咗咧，你係差唔多難以避免一個好恐慌、好大嘅財政赤字每年。咁而家問題就話，當你之後你冇能力去賺足夠錢，咁你咪就係錢咯。當你不斷喂，你2031年、2032年係最樂觀的情況，都係喺嗰個時係用曬所有財政儲備。咁你諗下，去到2043年係咩？點解講2043年？香港2043年預計發生人口見頂，跟住萎縮。咁變咗你其實都知道嗰條路係點樣，叫嗰條路幾暗淡㗎啦。變咗你要借錢，跟住當你不斷咁借錢，你債台高舉。根據我哋研究咧，喺2041年至42年，假設我哋係個財政嘅儲備係蒸發到要變借錢翻嚟，有兩個情景下咧，係我哋將來2041至42年嘅財政年度嗰個財政儲備係負數，即係其實借錢係超過12萬億至14萬億，即係等於現在嘅 GDP 三倍。 嗯， 咁好恐怖，我覺得幾恐怖下嘅。如果你不斷咁唔理一樣嘢，你係覺得我哋係財政儲備好似五餅二魚咁攞極都有啦，其實呢個係永係不切實際嘅。 嗯， 關卓潮啊，即係好多評論咧就聚焦咗喺話呢個明月大魚。頭先啊，陳景祥講到話六千幾億嘅開支，但係好似就較少講呢個收入方面。其實即係做完呢個填完海之後，其實有翻一個收入， 可以賣地啦，即係好多人可以講賣翻啲地啊， 冇錯啦， 其他嘢。 咁你又點睇咧？ 啊，其實依個好簡單，頭先啱答咗嘅問題。其實人口老化就代表人口增長逐步下降，好似日本咁。日本2010年個人口已經係進入萎縮狀態。咁當然影響個人口個所講嘅勞動人口啦。但人口增長不斷下降，亦影響到個家庭組成嘅部分嘅。嗰、那個係我哋喺政府入邊長策所預測到咧，係不斷咁降低。即係整體而言咧。去到2040年嗰時候，差唔多你冇預計人口人口會升㗎啦，好減少。但係當個老人家佔咗個人口比例越多嘅時候咧，老人家都唔係需要住洋房，唔係需要住一啲所講嘅單位，佢哋係需要入老人院。當你好老嘅時候，咁佢住嘅地方相對會係少咗好多。亦喺日本出現嘅情況就係出現好多空屋啦，空置房屋。佢亦有個空置銀行，空置房銀行咧就要派屋俾人住，都唔要，有1000万间。 供過於求啦， 係啊，因為佢變咗你諗下啦，如果你個整體嘅人口結構入邊有65歲或以上，到2040年之後有1/3人嘅，咁你可以預計到有幾多人嗱，當有幾人會係放棄咗房屋或者要出售，咁喺二手市場會大量出現一啲咁嘅情況啦，甚至空屋冇有屋冇人住。咁你除非你政府话哦唔紧要，大湾区放啲人入嚟，但系呢个系制度上嘅问题啦。因为我始终你受制于150人嘅 one way permit 啫嘛，嗰个所谓单程证噶嘛。除非你有个好大量嘅人会系嚟香港做工，我哋需要好多好多楼，或者系放啲内地人落嚟，咁样我去住入唔要150人啦，一年你10万个，咁我哋冇得拗呢样嘢，因为大问题你始终系一国两制啊嘛。咁呢个问题有好大转变咯，所以睇到人口老化代表咩咧？你个中长远嘅楼市需求逐步减弱，但短期我哋需要地嘅，因为解决个所讲供求失衡嘛。但系长远嚟讲咧，个地个问题，因为人个所个房屋个需求减弱咧，你个楼价咧就唔系佢所谂咁高啦。 系好啊，关卓超嗱，因为我要听一听新闻先咧，不如请你等一等好唔好？我哋叫新闻时间过咗之后咧，我哋会再同你继续倾噶。咁自由风而家倾紧咧就关于咧就研究呢个明日大屿计划啊。咁政府话咧就希望咧继续喺立法会拨款咧进行一个前期嘅研究啦。咁但系喺议会里边咧，政党都好有唔同嘅意见啊。啱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阿关卓照咧，就系佢系亦都系反对呢个计划。咁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参与讨论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分享你意见嘅。我哋先听下新闻。 偷拍一名警员和太太的婚宴照片再放上网，一名男子涉嫌披露未经资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个人资料正被扣查。警方说今年6月7号一名警员和太太在尖沙咀举行婚礼之后，得知他们有2张的相在互联网流传，当中有新郎的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号码、警员编号和岗位。一名警员感到惊恐，因为看到有人留下恐吓性质的留言，亦都有人说要性侵犯新娘。警方其后在婚宴现场检视闭路电视片段，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案人士，在黄大仙拘捕疑犯。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2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东南大约是6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海有涌浪，展望随后的2-3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的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提一提你，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水雾急收，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嘅快线啦，封闭咗噶。而沿住柯士甸道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不能够右转去北京道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现在是接近马会大楼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过了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而九龙入口收费广场都有少少车龙的。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之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的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在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车多繁忙，龙尾笔架山花园，龙翔道近住平石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在蒲岗村道和观塘道近上二道，太子道介乎御港湾至九龙城回旋串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车龙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另一边的龙尾就排到去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车多繁忙，龙尾金竹角，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大围、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赤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熄出废气，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平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谈一些是热门时事话题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 都打电话来一起谈一下。 电话机旁边接通了位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翻嚟咧，倾紧系关于明日大屿计划噶。咁啊，到底呢个拨款咧，做值唔值得做咧？同埋甚至即系如果工程真系落实嘅话咧，6000多亿嘅填海工程嘅费用又会点去找数咧？吓，咁啱喺新闻之前咧，就同阿关卓照咧，就系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咧，就倾紧关于呢个话题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或者你想发表嘅意见咧，到底呢个咁嘅计划一个咁庞大嘅填海计划，仲值唔值得去马咧？咁啊，欢迎你打嚟187231咧，同自由风倾下。咁电话机旁边咧有啊关卓照啊，关卓照 系 你好啊，啱啊，头先休息啊，暂时打断咗，唔好意思。 系 咁啊，关卓照，你头先提到咧喺休息之前咧，我哋讲到咧关于嗰个结构性财赤啊，你都有提到啦吓。 嗯。 咁呢个咧其实喺香港一直都有提出嘅。咁我记得尤其是讲得最多咧，就系喺唐英年做财政司司长嘅时候，想开征呢个消费税咧，就又系讲呢个理由出嚟。咁啊，当时提出已经俾人闹啦吓，当然系吓。咁事后啲人又觉得喂，咁啊冇嘢啊，一样我哋照旧可以财政。 可以解決咗好多問題，又積累咗一大筆即係財政儲備啊咁。咁所以變咗咧，你講一樣嘢咧，好多時啲人就係唔會信啊，即係或者歷史上啦，咁又攞嚟嚇我哋，即係咩成啊咁。咁你而家呢個咧，你再如果提呢樣嘢咧，其實有咩根據，或者你點樣預測到，或者你覺得好有信心地？其實真係會有嚟啦！呢次嘅結構上財政同以前有咩因素唔同？你覺得今次你會出現，即係你會覺得會出現呢樣呢個問題咧？ 其實好簡單嘅，因為其實呢個問題喺2004年啊，余中儀都做過個十年嘅預測，嗰陣時話個結構性嘅財政問題。 嗯、 跟住2014年啦，曾俊華叫結構性財赤啦。咁啊，佢仲預測都係2021至2022年。即係我比你早兩年啫嚇，咁、就有結構性財赤。假設有啲所講嘅情況係特別情況出現啦，但係無論如何都喺佢嘅研究結果當中咧，係會出現結構性財赤。嗱、2004年嗰陣時候咧，我哋係一個 SARS 復甦期啊。咁當時候大家因為經過6年又慘淡，由1997至2003年嗰陣時候，大家都驚曬嘅。2004年即係復甦一年啊嘛。咁就由內地嘅自由行啊，或者 SIPA 嘅帶動啦、個經濟有個周期性反彈咯。同埋嗰陣時候個人口老化情況咧，冇咁厲害嘅。同埋嗰陣時個人口即係個生出生率都唔係即係開始 pick up 翻嘅。咁而家問題就經過10幾年之後咧，政府都做過咧財政嘅做咗人口結構嘅分析啦、預測啦。咁啊，2043年咧，我哋就人口見頂啦。咁、那個勞工人口咧，其實喺可能已經出現見咗頂，或者回落緊添，見緊頂。佢預期係2019至2022年係見頂喎。咁另外一樣嘢大家要小心就係話咧，佢喺個人口越嚟越近見頂嘅時候咧，即係代表更加多嘅勞工人口離開市場。咁喺情況下，你變咗你相對收入會減少啦，係咪？咁啊税收會減少，咪人做少人做嘢啊嘛。即係等於日本咁，你而家日本你睇人口減咗成800萬嘅。咁而佢個人口，佢勞工人口咧就係、要靠女性入去補充嘅。咁香港而家未有呢個情況啦。咁但係香港好似永近頂啊，因為近來睇到啲勞工嘅人口咧，或者個勞動人口咧係跌咗嘅。OK， 咁可能同個周期性嘅下滑有關啦。但係當你出現一個人口老化不急速擴散嘅時候，你嗰個收入咧好明顯下降，亦同我哋嘅 GDP 增長咧近依幾年咧係睇到嘅。因為政府預測喺2014年嘅時候咧，佢預測嘅個經濟增長咧係由2014至2021年嘅時候咧係平均咗 3.5%， 但係而家係加埋今年啦。應該是 0%， 咁你唔好撇除今年嗰兩個咧，都係比佢預期為低1.1%。 關卓照，你上一次其實咧都暗示咗噶啦，即係話如果香港個財政儲備真係繼續流失嘅話咧，對香港呢一個聯繫匯率都有影響嘅。 一定。 你有幾擔心？ 我好擔心，因為我睇到佢哋嗰個財政嗰個規律上咧，似乎佢哋仍然覺得係做一啲所講嘅大型基建啊，就可以帶動經濟。佢哋忽視咗大型基建帶出嚟嘅配税效應咧，好低嘅嘛。就算對而家抌個3000億咧，財爺都講話抌3000億攞個經濟，只係攞翻5毫子翻嚟啫嘛。咁呢啲唔係我哋所希望見到。其實擔心就擔心，因為你當你去到某一個所講分水嶺啦。個財政儲備退到某個分水嶺咧，自然咧你會見到啲評級公司嚟搞你噶啦。其實我哋喺過去幾個月係咪有兩間評級公司已經下調咗香港個評級噶嘛？一間就係穆迪啦，第二間就係Fitch。咁喺情況下咧，睇到一樣嘢話咧，Moody's、Standard Poor's 未喐手，但係你諗下，如果你財政儲備自己預測，政府自己預測未來5個財政年度都係赤字喎、咁呢個情況，你諗下，當個儲備流失當中，你會唔會引起人哋一個遐想啦？就話你有冇錢去守你聯繫匯率啦？你經濟持續下滑喎，低增長喎。你睇日本已經有好多 case， 日本啊、德國啊、意大利啊，比比皆是嘅，都全部都係因為人口老化問題咧，令到增長係好差。咁呢個情況，佢哋都係債台高舉啊嘛。但佢哋唔係用聯繫匯率咯，佢貶值喎，佢哋，係咪啫？我哋貶唔到值嘅，貶值嘅大件事，我只能夠貶一次，就係話唔要聯繫匯率嘅啫，係嘛？ 係啊，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Okay. 係啊，關卓照咧就係啱啱同佢傾緊咧，就係對於呢個即係未來嘅財政咧，咁佢似乎就非常擔心啦嚇。咁大家對於個明日大嶼或者香港公共財政裏邊咧有啲咩嘅意見咧？係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呢個時間咧，不如接通另一位嘅朋友咧，同我哋再分析一下咧，到底個公共財政係咪能夠真係足以支持，或者應唔應該支持個明日大嶼計劃咧？咁我電話機旁邊咧請嚟咗咧就係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麥瑞才嘅。麥瑞才你好。 你好，支持好啊！ 系啊，我哋啱头先倾开咧，就系关于呢个明日大屿嘅计划啊。咁啊，嗱，第一就想听下你个分析先啦。咁同埋咧，就即系我哋都睇过你以往讲咧，你都系仲系继续系值得支持嘅，系咪？你觉得呢个计划系？ 嗱，我谂唔好将件事政治化先。第一件事，香港系咪需要土地系攞嚟起房屋啊，同埋系支持其他个经济嘅建设？即系如果系嘅话咧，即系其实你系咪喺大屿山做填海，又或者你系喺其他嘅本港水域填海，甚至到好似有啲嘅建议咁样咧，不如问系内地珠海借啲地方去填咧，其实咧都系一样，都系有需要嘅。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呢一个嘅做法咧。唔係一個純洗錢，一個純抗心存嘅做法，呢個係一個投資嘅做法。個問題係你講投資係講回報咧，究竟你係用幾多少錢投咗入去，翻翻出嚟咧，究竟嗰個回報有幾高先？即係如果你話係純粹洗咗去嘅，掟咗落海嘅，就係、是、乜都冇用嘅話咧，咁就唔同啊嘛。但係你起咗笪地出嚟之後咧，笪地上邊咧係有回報，譬如你賣地啊，或者上邊有一啲嘅經濟活動咧，你會中間收到税收咧。咁你就計呢個係純粹係計數啦，就究竟係嗰個嘅成本效益啦。好啦，如果你喺呢個前提入邊咧。翻翻去嗰個公共理財嘅問題咧，就第一，你政府嗰個嘅8000亿嚇嗰個財政儲備足唔足夠，係做一個大型嘅填海嘅計劃咧咁樣。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填完之後出嚟嗰啲嘅土地係唔係能夠提供即係相關個收益，而符合翻一個嘅社會嗰個嘅目的。即係如果你問我咧，呢個嘅直覺上同埋算你計數上面嚟講咧。咁咧都係應該係需要嘅，因為你好明顯咧，而家香港個經濟啊嗰個嘅發展咧係受到土地嘅制約。如果你唔解決嗰個土地供應嘅話咧，你係永遠咧都解決唔到嗰個經濟增長嘅問題。咁當然啦，你話我哋唔夠錢，咁我使少啲咯，但使少啲，你將來嘅問題就係你嗰個經濟啊更加個餅唔能夠做大啊嘛。 即係你覺得嗰個成本效益嗰方面咧就係值得嘅，因為我哋而家講緊前期撥款之後咧，我大概而家估算啊，即係政府初期嘅估算咧就係要用6000多亿去填呢個地方出嚟啊嘛，即係明日大嶼。咁、那個成本效益嗰方面，你自己有冇咩數字或者你自己點睇點睇得到咧？即係你認為嗰個成本效益裏邊咧，都係覺得繼續要值得做咧？ 嗱，你嗰個嘅成本效益，嗱，假如好簡單嘅例子，如果你係肚餓嘅話，你要食飯，你唔可以因為你食飯要俾錢就唔食飯噶嘛。個問題你係食乜嘢嘅內容啫嘛。 冇錯啦，你可以食得豐富啲，可以慳住食。 冇錯啦，嗱，咁如果個問題係你又比對下啦，如果我哋係需要土地嘅，我需要係提供一個居住嘅地方啊，或者係提供一啲嘅空間啦，就可以俾個商業啊係可以係運作嘅話。咁你有啲咩方法係最平同埋最可行呢？咁其實你之前都做咗好多次嘅研究啦，嗰、那個嘅土地啊，究竟係邊度嚟啦？其實呢，如果你講緊係最容易政府能夠掌握，亦都係嗰、那個嘅成本相對嚟講呢係冇咁貴嘅話呢，就可能係填海返嚟㗎喎。即係唔係你想象之中話不如我就將嗰啲嘅新界東北嘅地方啊，用個價錢收翻翻嚟啦。如果你隨時收翻翻嚟，個價格咧係遠高於你填海嗰個嘅價值嘅。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嘅相對成本嘅比較。咁、那個問題係講到嗰個嘅統計數字係咪6000亿？第一個問題係，如果真係6000亿嘅話，咁你相對而家政府嘅財政8000多亿，咁你就會好低啦，係咪先？即係會係剩翻好少錢啦，就會唔會係特區嗰個嘅財政會有問題？而嗰個問題就係、是、你係咪一次過使曬先，定係話要分好多年？譬如話講係10年。甚至到可能是20年啊，分批咁样是去做先。如果你是响分期嚟做嘅话咧，你是对于一个短期嗰个嘅财政压力咧，就相对冇咁大。咁而仲有一点咧，就是话，喂，咁系咪一定要系政府个钱坑入边攞晒钱咧？咁可唔可以系公司型，甚至到可能系政府可以系发债咧？咁呢啲咁嘅方法都系可以啊嘛。但系你要明白、哦，佢呢次嘅做法咧，呢个一个嘅投资。个问题系，如果你计翻嗰个嘅投资嗰个回报同埋嗰个成本，如果系合乎效益嘅话咧， 咁啊應該係去進行咯。如果唔係嘅話咧，你都要解決到嗰個土地嘅問題，有咩方法？ 麥瑞才，你頭先其實提到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嘅，就係、是除咗填海之外咧，其實我哋可能仲有其他嘅選項，咁所以可能嗰個抉擇上面咧，就係話係唔係填海係最合適嘅一個選項啊？即係香港嘅土地，大家知道啦，其實唔係冇土地嘅，1100多平方公里嘅土地咧，只係25%係開發咗嘅啫，75%都係未開發嘅。而25%裏邊咧，其實只係7%咧係要嚟用呢個住宅嘅。咁所以其實係好大部分係冇開發嘅。咁所以有一方有一邊嘅人就係話：喂，政府你都未諗曬其他方法，你就去填海，呢個係咪最好嘅選項咧？你點？ 嗱，呢個講法咧係有啲問題嘅，因為其實係政府或者係之前嗰啲報告咧都研究咗咁多種唔同嘅提供土地嘅方式，而其他提供嘅土地方式，一般人以為係得嘅，實質上咧係好大困難嘅。嗱，最簡單嘅例子，你唔填海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咧？例如係郊野公園嘅邊陲啦，咁但係問題郊野公園嘅邊陲亦都好多人去反對喎。啊！如果你係大家即係如果係大家會同意嘅，你啊郊野公園邊陲嘅係可以接受嘅話咧，咁其實都可以提供個土地，而嗰個嘅成本咧，就可能咧就未必咧就會係高過嗰個填海好多嘅。咁呢個咧其實係冇問題嘅。咁所以我嘅意思就係即係話，係唔係一定要做呢一個嘅所謂嘅明日大嶼咧？唔好去框咗佢，即係話一定要做某一個嘅 project。其實個問題係，如果你係需要土地，究竟土地係邊一個嘅方式係最容易出到嚟，而個成本係最具效益？咁但係之前審視過咁多種唔同嘅方式嘅話咧，咁似乎係完全能夠掌握於響政府手上面嘅，而唔會受到一啲啲私人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相關嘅機構啊，係去質疑嘅。咁就似乎係一啲新增嘅土地係為主，咁但新增土地你係填返嚟又好，你話喺個地底掘出嚟又好，甚至到你話係一啲嘅改劃，一啲郊野公園嘅邊陲改劃咗出嚟都得嘅。咁、那個問題係邊一個方面係最快，亦都係成本具成本效益係出嚟囉。咁就似乎你之前就傾過都係填海返嚟，不過係咪一定要話係喺大嶼山啊、中部水域填啦，但係其他地方填咧，呢個另一個問題。 啱麥瑞才咧，呢個提到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土地供應咧，或者未來嘅規劃咧，都係好睇未來嘅發展啦、需求啦，咁同埋咧就係到底我哋個經濟活動會點啊嘛。咁而家都係大家都係估啦，即係我哋都可以講你個預測啦。咁啊，香港而家暫時都係睇到咧，似乎嘅前景，大家都睇到好多不明朗因素啊。咁同埋包括即係人口老化，同埋頭先講緊好多啦。咁會唔會其實係個土地嘅需求幾多，同埋？這個睇翻個經濟活動裏邊，我哋嗰個復甦嘅程度啊，未來發展等等，計埋啲因素之後咧，我哋點樣考慮呢個土地嘅供應咧？正如頭先講啦，你可以做 A， 可以做 B 啫。咁我唔填海，唔表示唔可以喺其他地方攞地噶嘛？或者係咪真係有需要去填咁大嘅用咁嘅錢啊，填咁嘅地出嚟去為未來嘅發展咧？咁呢個我哋多少都要預計到個未來發展嘅，即係香港呢方面。 冇錯。 咁其實你係點睇依樣嘢？即係我哋而家講緊，我哋疫情未過啦，仲有好多社會嘅動盪都未過啦。咁似乎又受到好多制裁啦，咁你喺呢方面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分析一下？咁我哋嘅前景点睇嘅咧？其实有几大嘅需要再有大型嘅土地或者大型嘅项目需要再做去投资咧？ 嗱，我最简单啦，譬如话香港嘅平均居住嗰个面积咧，我谂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嘅话咧，首先地方有地方住，第二咧佢个居住嘅质素咧，如果有改善更加好。如果你根据譬如话喺房委会嘅嗰、那個嘅基本嘅即係最低嗰個要求咧，就話每人咧係居住咧係大約75平方尺嘅啫。咁75平方尺咧係好少，但係如果你喺私人嘅物業啊，你可能係住一啲嘅所謂嘅即係劏房啊，甚至住一啲所謂嘅納米樓嘅話咧，如果你一家三口嘅話咧，可能除翻出嚟咧都達唔到呢個水平。咁但係譬如話你係喺其他地方，譬如話喺內地咁為例啦。咁佢嗰個居住平均嘅面積咧，係建議咧，就係講緊係大約係300尺嘅。咁你見得到咧，喺內地可能係一家三口，即、就、係、是、一個小朋友跟住夫婦係借住嘅話咧，佢個單位嘅面積咧，大部分啊都可能係80-90平方米嘅，即係講緊係差唔多900至1000尺嘅。咁好明顯咧，即、就、係、是、我哋喺一個咁富裕嘅社會，我哋嘅居住嘅質素咧，反而追唔到我哋鄰近嘅城市嘅。咁呢一個咧，即係唔好講話係同新加坡啊其他地方比啦。咁所以你話有冇需要咧？咁其實有嘅。第二樣嘢咧，你要明白咧嗰、那個嘅房地產嘅發展咧，其實嗰個週期係好長嘅。那個週期長成點啦？如果你係由一塊嘅土地，譬如話係一啲嘅 私樓咁樣，我收拍土地翻嚟係清理咗佢，跟住咧就再重建嘅話咧，就算以市區重建局為例咧，你可能係需要嗰個週期咧係8至10年。 嗯， 如果你係講緊一啲嘅私人發展商，佢講緊係零升收嘅嗰個單位，去到收曬成座大廈再重建咧，隨時都講係20年嘅。 嗯， 咁如果咁樣嘅話咧，我哋睇嗰個嘅供應咧，我哋就唔可以睇咁短期啦。咁頭先阿關卓照佢當然啦，即係佢睇法咧，講個經濟咧，我都同意嘅。因為如果咧係對上一次，譬如98年啊，我哋嘅亞洲金融風暴咧，去到呢一個嘅2003年沙士嗰段期間咧，其實係特區政府咧，我連續咧有成6年咧係赤字嘅。 嗯， 嚇，咁好大機會，今次嗰個疫情係咁大嘅影響咧，喺政府收入方面咧，都可好大機會咧，我哋未來嗰幾年咧都會有赤字。 嗯， 但係咧有赤字咧，唔代表咧我哋係唔應該係為將來去做一個所謂嘅即係預測啊，同埋做一啲嘅準備。就因為我哋回歸咗之後咧，我哋係冇做好嗰個土地儲備，咁所以先至出現而家我哋嘅困境啊嘛。咁如果我哋而家呢啲係必須要做都唔做嘅話有問題。咁只不過大家傾，你係點樣去做法，同埋你個規模有幾大，係唔係我哋係財政係合適嘅？我諗呢個方面要大家再考慮。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麥瑞財。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麥瑞財嘅。咁好啦，咁啊陳澤明，我哋聽過兩邊啊，即係正反兩邊嘅聲音啦。咁你覺得即係香港即係真係要推行呢咁大型嘅即係填海計劃咧？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即係如果真係要做咧，其實我諗而家喺立法會嘅情況之下咧，通過撥款可能就唔係好難嘅嚇。咁但係如果真係做落去嘅話咧，其實政府係咪需要再做多遊說功夫，或者向個公眾解釋，或者甚至爭取更加多嘅支持咧？咁因為而家個反對聲音咧，好明顯都幾大㗎啫。 係，我諗陳基祥頭先你都提出一個好好嘅問題，就係話其實成盤數係點睇嘅？我起碼而家喺報章上面睇咧，就唔係太清晰嘅。即係個收入與支出嗰個比例係點樣做？我係未睇得好清楚嘅，所以咧，我個人咧希望多啲資料嘅。咁頭先阿麥瑞祥亦都提到，其實冇咩真係選項㗎，係得填海一個選項。佢未必係完全啱曬啦，我覺得，但係佢亦都有道理嘅，因為我自己法律界啦，好多人講過話，點解唔用呢個土地收回條例，用政府嘅公權力收翻一啲私人嘅財產？我可都夠膽講咧，喺程序上一定受到好大嘅反對聲音嘅，即係一定會好多官司打嘅，亦都唔係一個短期可以解決大量土地供應呢個問題嘅。就算俾你篩到一兩幅都好咧，始終有一個好長遠嘅問題。咁所以真真正正快可以做到，事實上真係得填海嘅。咁我記得睇過新加坡咧，其實喺過去嗰30-40年咧，填海咧係超過佢嘅總面積20%以上嘅。咁所以佢大部分新嘅土地都係靠填海翻嚟。咁我當然咧，我自己都係一個環保人士嚟嘅，即係我都覺得冇需要嘅話咧，你就唔好去搞個海洋，唔好將一啲天然嘅資源去取消咗佢。如果有其他嘅選項嘅話，不過事實上我哋嘅選項又真係好似唔係好多。 咁我諗即係土地供應小組大家都知啦，即係出咗個報告啦，即係列咗一系列嘅選擇出嚟咧，其實都係睇曬㗎啦。而且嗰啲選項咧，就我諗起香港裏面反反覆覆討論咗都好多年㗎啦，唔會有咩新意㗎。咁但係填海呢個咧，唯一有啲唔同咧，就因為佢時間要好長，即係大家都要估計埋到底譬如讲10年后，咁你知香港即系而家嗰个工程嘅进度啦，即系你好多时起铁路又延迟啊等等啊咁，咁又按照明日大屿嘅计划咧，大家都知咧，即系起码都要有10年之后咧，先至睇到啲规模噶嘛。 冇错， 即系你咁远嘅预测咧，其实就变咗好多因素，你系睇唔清楚啊。呢个方面你觉得系咪都系一个其中一个难处？ 系啊，我哋一开始已经讲到，尤其是香港而家近呢两年系一个几关键嘅时期，不论政治经济方面咧，都有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嘅。咁所以。个决定系难嘅，正双方嗰个论据都有嘅，亦都几相反添嘅。 系啊，即系所以咧，变咗一个咁长远嘅计划里边咧，即系你叫而家啲人去拍板咧，就事实上真系都几困难噶。咁啊，自由风而家嚟倾紧咧，关于明日大屿嘅计划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先听下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属本地病例， 累计有4984宗确诊个案。五宗本地个案入面，包括住在屯门兆禧苑乐禧阁的一名10岁女童和一名48岁女子，两个人都出现病征。据了解，他们是日前屯门都城餐厅确诊患者的屋企人。其余三宗本地个案，一宗和大围交通城群组有关，45岁的男患者住在石硖尾村美贤楼。另外两宗涉及21岁男子和72岁女子，分别住在长沙湾星月居七座和长沙湾丽翠苑丽柏阁。两宗个案都和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至于四宗的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法国、美国、印度和菲律宾抵港，涉及三女一男。油麻地弥敦大厦一个单位上个星期四晚被爆窃，警方到场发现一些字画和邮票被偷走，油尖警区重案组正跟进调查。警方说失物的数量和价值仲点算紧，目前没人被捕。消息说事主是内地收藏家胡春晓，报称的财物损失包括有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书法真迹。世界贸易组织裁定美国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违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赞扬专家组的裁决客观公正，认为世贸组织专家组的报告一再证明真正破坏国家规则的是美方。汪文斌说近期美国个别政客一再污蔑中国不遵守规则，又说美国近年来对多边国际组织的种种做法不难看出美国是国际组织是为服务自己的组织，合则用不合则弃，重申中方坚定支持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接替因为患病辞职的安倍晋三，成为日本第99任首相。菅义伟近见日王德仁获任命为首相之后，公布新内阁名单。名单展示出菅义伟对继承安倍路线和对行政及规制改革的意愿。安倍旧班底过半数留任，新面孔有五个人，副首相兼财相麻生太郎留任，内阁官房长官由64岁的原口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担任，原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出任行政改革大臣，留任的还有外相茂木敏充、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奥运大臣桥本圣子。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位置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来回方向去狮隧道车多，龙尾分别去到黄大仙中心和笔架山花园。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繁忙，龙尾近油头角定富街，而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蒲岗村道。今日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提提大家在尖沙咀的九龙公园径因为水雾急收，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的快线仍然是封闭，反方向去返柯士甸道方向的车辆暂时就不能够又转入去北京道。就在九龙公园径因为水雾急收，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的快线是封闭，反方向去柯士甸道的车辆暂时不能够又转入北京道。经过的朋友请留意返现场的交通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林超荣。 大家好，要开心好简单，能够帮人完成梦想，例如你介绍个年轻人入到行，写到剧本，仲出埋粮拍埋电影得埋奖，哇！嗰份喜悦啊，好开心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風回來，我們正在談關於政府的明日大嶼計劃，政府現在打算就上立法會爭取一個撥款進行前期研究，那個款項大概就5亿多，如果整個計劃按照政府早前的預算就都要使6200多亿，到底明日大嶼這個計劃和公共財政裡面就大家對這個方案怎麼看，會不會覺得我們是否可以真的財政上支持到呢，可以打來1872311跟自由風談談或者發表你的意見。今天我們還有評論員陳澤銘在這裡，咁我哋咧就诶，而家不如先听个电话先，或者有啲听众都接听咗嘅，咁就系听众阿 Lisa， 系啊，接通咗啦 ，Lisa， 系啊，请你讲。 系啱啱咧，好多谢你哋，都系大家共同关注香港嘅未来啦。嗱，啱啱有两个专家我听到啦，我觉得咧政府咧咁重大手笔嘅投资咧，同埋呢个将来咧要。深入一啲嘅呢個分析，財政方面啊，同埋呢個投資嘅回報啊，幾時見到回報？好多 detail 嘅嘢咧，其實係應該公布又可以公布咧，但係冇。我覺得6000多亿咧，如果你投資有到咧，好快可以回報咧，改善好多香港嘅問題咧，值得投，咁啊可以去。但係到而家為止嚇，我覺得。政府要做這個政策的推廣呢，一定是有很多一條一條，不要說政府了，我們自己做投資的分析就頭頭是道的了，我覺得這個看不到，兩個專家都說了，都是覺得共同不清晰，我覺得呢是不是香港的土地，既然100多年只用了25%的，還有75%未開化，可不可以在未開化的方面，現在的科學就是很先進的，在使不使下下新加坡是沒有地方可退，最大的 difference 呢就是新加坡沒有75%的大開發的土地，所以是填海，你學人家呢此一時彼一時，大家情況不相同，你學他做什麼，所以呢我覺得如果only 你投落去6200亿呢，是呢个填海，未讲其他噃。如果就系有呢个6200亿用海，用喺呢个构成轨道啦，用喺呢个75%未开发嘅土地啦，或者用喺其他，唔系单单 就可能效益会更加好啲。 当然啦，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 ，Lisa， 因为我哋个时间关系咧，想都听多几位听众啊。咁你嘅刚才嘅意见都表达得好清楚啦，系咪可以有其他嘅代替咧？咁啊，6200多亿都系一个大数目嚟嘅。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咧，继续有位听众李女士咧，都接通咗嘅，李女士。 系你好啊， 系啊，请讲。 咁我想讲讲咧，就我好反对呢个前期嗰、那个咨询添噶啦，因为呢度已经使咗几亿啦。 嗯， 咁其实咧呢一、這个明日大屿咧系唔应该起嘅。 嗯， 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咁讲啊，一定超支。 嗯， 佢嗰6000多亿系假嘅。 嗯， 你谂下政府回归以嚟所有工程全部都高超支嘅，冇、一样嘢唔超支嘅。 嗯， 仲有咧就系、是、如果你一做咗个前期咧。其实可以咁讲，就已经系洗湿咗个头，你就跟住去做噶啦。好啦，我想问一下，个明日大屿填下冇钱，系咪可以唔填呢？唔得噶嘛，一定要夹硬完成佢。咁、好啦，讲到话财务，财务讲真一句啊，你而家香港你个国安法啊，已经影响到香港嘅经济，唔好讲话发债啊，将来你个经济都已经有机会下行啦，仲喺说讲话搞咁多嘢，中地唔系唔可以做，大把中地，政府唔肯做啫嘛，一直蹲咗几多年啦，由开始讲中地，做到而家，咦，中地系嘥嘅，因为系嗰啲咁嘅乡绅喺说搞搞震，喺说霸住晒呢啲嘢，喺说浪费呢啲地方。 好啊，明白，李女士，唔该晒你啊。咁又咧就其实个风险啊，或者即系到一个睇法系点咧，就大家都好唔同噶。咁啊，大家我稍后有机会嘅话咧，会再倾下咧，关于到底公共财政咧，香港嘅问题咧，到底系咪真系咁容易解决啦吓？咁到底我而家仲有都有7000多800000亿嘅吓，咁都可以顶得下嘅。咁但系到底一个大型工程，我哋应唔应该做咧？我哋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倾啦，嘛，郑伟。 好。 咁我哋而家想嘅转下另一个话题咧，就倾一倾咧，就系、是、关于同呢个监警会有关嘅。咁你监警会今年咧就5月15号咧发表一个专题审视报告啦，咁啊其中咧有52项建议嘅，咁啊事隔4个月之后咧，监警会咧就喺星期二咧就同投诉警察科举行咗个例会，咁啊警方咧就汇报翻个最新嘅进度啦，咁啊其中嘅3项嘅建议嘅跟进工作咧就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咧就分别系话咧系有效地运用水马啦、临时拘留处选址啦，同埋检讨主动同其他部门或者机构咧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制度的。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都几值得注意咧，或者一阵间啊陈泽铭都想可能即系多啲发挥下意见啦，因为你系法律界人士啦。咁、就系、是、关于监警会嘅其中一位即系成员咧，就系、是、大律师公会嘅前主席林定国咧，就话关注到咧近期有啲警员咧就被指或者法庭里边咧就做出一啲不诚实嘅证供嘅行为啊。咁有好多时咧就因为系咁嘅原因咧，就嗰个被告咧就可能被判呢个无罪添。咁到底呢件事里边咧系反映咩问题咧？咁到底系警方关于佢提供嘅口供或者证据嗰方面出现咗问题，因为成咩嘢咧？咁我哋依家稍后咧都会请到监警会嘅一啲成员咧同我哋倾噶。咁而家我哋不如先阿陈泽美，我哋大家先讲一讲，或者听下你嘅意见先啦。即系从法律界人士咧，系咪特别都想？讲一讲翻林定国关注嗰个问题，就系个警员啊，即系法庭上面提出啲口供咧，所以作出啲不诚实嘅证供等等咧，呢、这个现象系代表咗咩嘢咧？同埋系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咧？ 我或者讲少少基本资料先啦。咁林定国就系其中一个监警会嘅成员啦。咁香港监警会个可以话系诟病啦，有人话就系一个冇牙老虎啊，因为佢系一个独立机构，但系佢冇唔可以接受。公众人士投诉，佢嘅职能咧，其实系监管警察部门里边嘅投诉科嘅工作，咁、所以系几间接嘅，佢亦都冇一个主动去调查权嘅，咁所以咧就琴日就头先阿郑景祥讲咗啦，就监警会开咗个会，就提出监警会就同警方提出咗一系列嘅问题，咁林定国提出咗其中一个问题就系、是，咦？哇！我最近留意到一啲聆訊，好似法官都有批評過一啲警員喺作供嘅時候，可能不盡不實喎。嗱，我第一個感覺咧就係、是、呢個係唔係一個有系統性嘅問題先？即係唔係話有一系列好多案件裏面警員都係有系統性去講大話？嗱，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如果真係有嘅話，嗱、咁我暫時見唔到有呢個證據嘅。咁、但係提咗出嚟咧，我覺得警方就要回答啦，要回應啦。嗱、講翻喺法庭嘅程序先啦。如果你冇上過法庭咧，突然間你上去做證人嘅話咧， 其實都幾得人驚嘅嗰個環境。咁所以咧，尤其是有雙方控辯雙方嘅律師去盤問你啊，咁你盤問你嘅時候，你可能會驚嘅，可能講嘅時候咧，就可能會真係俾人問到前言不對後語嘅。咁所以可能我懷疑啦，可能就未必真係有一個系統性講大話咁嚴重嘅。即係可能個警員當時作為一個證人嘅表現咧，未必。達到水平啦，我咁講啦，咁呢個都有又係幾正常，唔係話好好有問題嘅。不過我始終講翻我頭先嗰句，如果真係有一個系統性，覺得真係唔係單一事件嘅話咧，咁我覺得警方就可能需要作出一個澄清啦，起碼釋疑啦，令到公眾唔好有咁嘅疑慮咯。 嗯，好啊，咁我哋就傾緊咧關於監警會咧，就啱啱同即係嘅投訴科咧，同呢個監警會開會啦，就檢討翻佢哋一啲工作嘅進度嘅。咁喺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哋就請到監警會副主席阿謝偉全咧，同我哋參與一齊討論下先。阿謝偉全， 係你好， 係你好。我哋啱啱提到咧，就係話咧，就監警會裏邊咧，就係話有52項嘅建議嘅嚇，即係佢哋即係要審視嘅報告裏邊涉及。咁但係咧就只係有3項咧嘅跟進工作就完成咗嘅啫。咁到底呢個咁嘅3項會唔會太少咧？同埋點解個進度好似俾人哋感覺到唔係好大喎？咁你作為監警會個副主席裏面，你哋點睇佢今次呢個咁樣嘅工作嘅報告啊？ 我就咁樣，因為我哋係提52項建議啦。咁保安局咧，即係將佢定為5組。咁5組嚟講咧，即係當然跟進我哋就都睇到有啲短期、中期或者啲需要時間長啲嘅啦。咁對於即係嗱，而家佢。我哋就一路跟住咧，就係話嗰個進展係點樣？咁琴日開會嘅時候咧，佢就講咗有3項我哋建議咧，佢係落實咗。咁當中我哋都有講嘅，即係主席咧，梁建邦主席都有講過咧，就係、是、之前咧，警方都有個承諾咧，就希望佢就喺年內咧就落實大部分嘅建議。咁呢個而家當然咧，你話由5月計咧，就即係差唔多4個月啦。咁呢個咧就。大家覺得好似係好似慢咗啲喎咁樣，咁永遠嚟講，我哋都希望佢加快嘅。咁但係我都理解咧，就係喺多問題咧個涵蓋範圍會多。咁即係又遇到疫情啦，咁嗰個問題咧，咁呢個理解。不過咧，就我哋都希望咧，其實你都主席咧，梁建邦主席都提出要求咧，就係係咪可以有個時間表比較落實，即係呢啲嘅。起碼大家有個目標去跟進啦，咁呢樣嘢，因為大家都關注嘅，我哋其實一樣嘅，啲監警會喺呢方面都係跟得好貼嘅。 即係呢個時間表，即係話希望佢哋能夠承諾到幾時就處理咗幾多嘅建議。 我哋希望咧，或者某個範疇嚟講咧，因為有啲咧，其實如果佢處理咗咧，其實就唔係涉及一項建議嘅，可能係涵蓋幾項建議。譬如你喺武力嘅使用啦。或者一啲即係培訓啊等等嗰啲咧，可能涉及咗係唔單止個指揮啊，或者現場啊點樣執行啊等等。咁呢啲咧，其實係我哋理解佢比較複雜，涵蓋範圍廣，係需要長啲時間嘅。 但係謝偉全啊，如果佢即係譬如4個月啫，即係雖然即係時間都唔算話短嘅噃。咁但係52項建議只係完成到有3項咧，其實你作為監警會嘅副主席，你滿唔滿意先？ 嗱，我哋咧就永遠都係希望做好啲嘅，咁呢樣一定嘅。嗱，有啲佢係進行緊嘅，譬如話講同傳媒方面咧採訪個大型公眾活動嗰啲咧，就涉及咗幾樣建議嘅。咁呢樣佢有做緊嘅，但係到而家嚟講咧，即係當然呢個唔係單方面嘅，有陣時係要其他有方面大家同意嘅。咁呢樣我哋睇到係做緊嘅，咁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有關即係參與人士咧喺呢方面咧。都可以加快一啲，就係令到嗰件事咧，大家早啲咧，喺呢方面咧有個共識咧，咁產生不必要嘅誤會咧，可以減少嘅。 謝偉全，我都留意到有報道講啦，就係話呢個即係反修例嘅投訴咧係1000多宗嘅，咁但係個結果咧只係得6宗係有結果嘅。咁我就咁嚇，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就咁睇，哇！點解好似個數字咁低嘅？即係出嚟，你點樣去睇呢件事？ 你如果你用首先呢個1000多宗咧，其實係需回報，即係話意思咧，就話當事人嘅嗰個投訴咧，就係609宗啦。而家去到今個月初， 咁大部分嗰啲都係即係知會嘅啫，意思就話有啲人睇到電視啊、睇到網上啊等等咧，就不滿去表達嘅，嗰啲係另外一個處理嘅機制嘅，嗰度係。因為我哋監管會最主要就需匯報嗰度咧，就同大家講嘅啫。咁至於你如果用話，喂，有幾多係即係話警方人員做得唔啱咧咁樣？咁呢個咧，如果用呢個去評核嚟講咧，即係我覺得就要即係最緊要係根據事實證據啊，同埋啲資料嚟去做一個決定。咁我哋睇得好緊嘅呢樣嘢，所以你睇到咧佢呢個投訴警察科佢做咗個報告咧。比我哋嚟讲呢就已经超过300宗呢，即係308宗。但我哋正式呢就话係我哋通过咗嗰啲呢只係得98宗。咁其中呢有好多呢，其实我昨晚都呼吁咗啦。最主要呢就有成好大嘅比例呢係嗰个投诉人呢喺方面个合作呢就係、是、希望佢加强一啲嘅。喺呢度，所以有啲呢就当然啦，其中嗰啲投訴有好多咧，就嗰個指控咧比較係輕微嘅。好多時候咧講話佢冇禮貌啊，講粗口啊，或者有啲即係好似打999啦，即係好耐都冇人聽啊咁樣。 即係唔係好嚴重啦？即係你想講，即係唔係好嚴重 嗰啲咧，就有即係嚴重毆打嗰啲咧，有120項嘅指控。 120。 100項喎、 啊。 但佢有時投訴咧，唔止投訴一樣嘢噶嘛。咁所以我哋就算即係講609宗呢，其實涉及投訴嘅項目呢就係、是、超過1000嘅。 所以謝偉全你嘅講法就係話，我哋唔應該睇話千幾單咁嚴重，最後得6單，所以唔應該用千幾單去睇。就係你頭先講到話600幾宗需匯報，得100單左右呢係真係要跟進，而最後結果係有6宗係。 唔係全部都要跟進。全部都要跟進。只不過呢我哋而家嚟講呢就係、是、昨日我都講嘅，我哋通過咗呢就98宗。98個投訴啦、啊。咁但係呢98個呢我哋睇呢好多呢就係、是又有撤回啊，或者無法追查嘅，但係呢樣嘢我都照做嘅。其中你睇到一啲咧，即係我哋成立咗嘅，即係唔係因有啲唔係關乎嗰個投訴嗰個問題，反而我哋睇到一啲咧，即係警察有關佢處理嗰個問題嘅時候咧，係唔跟個指引。咁嗰啲我哋都係確立咗佢即係有呢個不當嘅。咁、当然有啲呢佢嗰个投诉本身呢，我哋因为嗰陣时用嗰个审视报告呢，其实好多即係公众交咗，我哋都搜集咗唔少嗰啲资料呢，其实係有啲係可以帮到我哋呢更加容易啲清晰去审视有关呢啲投诉报告。 陈伟全，你先提到有个时间表嘅问题啦，譬如你哋喺尋日会上有提出啦，咁譬如话警方嗰方面有冇特别答应你哋，譬如话或者係个时间表里面会唔会定得比较清楚啲，到边个阶段呢就有完成咗几多你哋建议嘅提供呀咁样。有冇一个咁样嘅决定出到嚟呢，关于个时间表嘅问题。 我哋喺呢方面提出呢，最紧要呢我觉得係佢哋真係俾到个时间表我哋啦，呢样嘢我哋一路会跟啦。似乎我就睇唔到佢哋有对呢方面呢有什么有咩抗拒嘅。 即係话佢哋愿意嘅，即係话定一个时间表，即係一个进度。 我相信之前佢哋承诺，譬如话大部分呢佢哋希望喺一年内落实呢样嘢呢，都係佢哋俾我哋。 咁啊，謝偉全亦都頭先我同阿陳湛永傾過咧，關於話即係其中一位你嘅成員啊林定國講到關於警員嗰個口供嘅問題啊。咁呢個你哋尋日嗰個討論咧，同埋你自己作為即係副主席啦，監警會裏面，你覺得而家警方嗰啲成員有陣時要上法庭俾口供嘅時候咧，都俾啲法官即係拒絕啊，或者甚至係有啲即係斥責添㗎，甚至係個現象係一個咩嘅現象嚟咧？即係到底即係真係個別啦，因為事實真係出咗某啲嘅系統性問題啦，叫做啊。咁你自己覺得點睇啊？呢樣嘢 但我就睇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即係我哋呢個都係我哋委員主動提出嘅，因為呢個咧都影響咧公眾對警方喺呢方面嘅表現嘅。咁其實琴日警方都答咗佢哋，即係有個系統性嘅去跟進嘅。咁究竟呢啲個別案例啊，因為係一個頭先我講啊，即係一般情況都係咁咧。咁如果一般情況當然唔理想啦，係咪？ 即係如果你個別嘅時候咧，亦都要跟進嘅，因為琴日警方都講佢有一套要跟進嘅程序去做嘅。咁甚至咧，如果係有關嘅警務人員，如果喺呢方面嘅表現係涉及一啲違例違規嘅嘢咧，就係、是、會受到相應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要面對嗰個。 我亦都留意到有啲報道咧，就係話即係佢唔係一個正式嘅統計啦，不過咧就有報道就係話大約300宗左右嘅反修例事件當中咧，至少有21宗咧牽涉到警員嘅整工有問題嘅。咁、那個比例上其實又唔係算低嘅，即係就咁睇300宗有21宗係因為警員個作工有問題而導致個被告罪名不成立嘅。你覺得算唔算低高定係低？ 我覺得高低嘅意思就即、是、係我諗最主要咧，呢啲咧盡可能避免啦。即、就、係、是、因為點解咧？即、就、係、是、無論你咩數字咧，如果係做得唔恰當，而呢個可以改嘅，我覺得都應該係喺呢方面咧，即、加把勁啦。咁當然警方亦都講咧，佢即係檢控嗰啲成功率咧都好高㗎，好似%我唔好記錯嘅，就80超過80嘅嚇。咁呢方面又同個數據係咪即係代表又係咁好呢？即、就、係、是、我覺得唔緊要嘅，最緊要呢，有啲做得唔好嘅地方呢，就一定要去從善如流去改變。 一陣去傳我就睇返落，我就再講返你52項建議嗰度啦。咁即係主要有三項跟進咗嘅啫。咁嗱，嗰三項呢，我而家睇返呢，譬如有效運用水馬啦，臨時機留處嘅選址啦，同埋就係檢討同其他部門機構召開新聞發布會制度啦。三項裏面呢都係屬於比較簡單嘅，可以講係咪，或者比較容易處理嘅。咁正如你睇都講咗咧，有啲可能複雜啲或者更加深層啲嘅，似乎都未處理到啊，係因為個咩原因咧？即係或者個公眾會覺得係咪即係一路唔直接去處理迴避緊咧？咁有冇咁樣嘅感覺咧？即係你尋日開會嘅時候， 嗱，我感覺咧迴避肯定冇嘅，因為呢個咧已經唔係即係保安局亦都承諾，而特首亦都公開講咗咧。嗰、個係落實。就唔係唔處理嘅問題喎，即係處理咧，即係佢同步去處理噶嘛，好多嘢都咁。但係有啲譬如話你使用武力啊、training 啊、嗰啲培訓嗰啲，可能要參照咧多一啲嘅呢方面嘅資料，或者其他地區國家做嘅。咁呢個我都理解。譬如你頭先講嗰啲係落實，但處理譬如話傳媒關係啊，採取大型公眾活動嗰陣時候，可唔可以做得好一啲啊，或者清楚啲啊？嗰啲全部係處理緊嘅。不過即係話落實咗一啲嘢嘅時候，佢先可以匯報話啊呢單嘢咧，我哋就咁樣做，大家認為仲有咩意見咁樣。咁我所以強調就係嗰個落實嘅問題。當然頭先我講啦，嗰啲好短，即係短期可以做到嘅嘢，我哋梗係希望佢即刻做啦，係咪？呢個係重要嘅。咁但係有啲我哋都係需要一啲時間，我哋要理解嘅。你都話，即係每個人都希望咧，永遠都係有啲空間去做得好啲嘅嘛。呢樣嘢一定 嘅。 我就要詢問翻一個一般性嘅問題。你通常同投訴科嗰個會面咧係幾耐一次，同埋係邊個要求，定係話係咩形式嘅會面嚟嘅？ 嗱，我哋咁咧，即係如果即係有公開嗰啲咧，即係我哋就季度性咧一定做嘅。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如果就個案方面咧，我哋覺得有需要咧，可以隨時咧就同我哋商量咧，我哋係見面嘅。 係 啊， 係啊，謝偉全啊，都想問埋你咧，即係關於個721嘅事件嘅時候咧，就曾經新界北總區嘅刑事總部嘅高級警司啊，陳天柱咧就話當時係勢均力敵啦。咁呢個講法咧，就同你哋當時監警會做嘅報告都有出入嘅。咁你自己點樣睇呢個事件啊？ 唔係，我諗呢樣嘢，琴日梁景邦主席都講咗啦。呢、這個最好咧，叫我哋用翻香港我哋嗰個成個制度嘅法律嘅制度。咁最終，因為始終咧，大家講任何嘢咧，最後都係喺法庭咧。呢個事件亦都會係喺法庭。咁由嗰個法庭嘅決定係最好嘅。所以琴日我哋都唔想就呢樣嘢即係有任何嘅睇法，因為個主席都講佢嘅睇法唔係代表即係呢樣嘢係就係一個結論嚟噶嘛。 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谢伟全。咁啱啱嚟倾嘅咧就系监警会副主席嘅谢伟全嘅，就好少时间啫。陈泽铭，你觉得如果系52项建议，你四个月里边咧只系即系三项即系落实咗啦。按照头先讲个理想进度算唔算理想？ 表面上睇一定系慢噶啦。咁但系我又未必咁阴谋论，觉得系特登拖慢。我觉得可能系个制度嘅问题。我一开始讲咗监警会个制度本身可能要改革。 系啊，咁我啱啱头先倾嘅咧就系关于监警会嘅报告52项。 項建議咧，就有四項咧就跟進，有三項咧跟進咗嘅啫。咁啊，自由風嘅時間今日都夠啦，咁啊，拜拜，咁啊，聽日咧繼續有自由風嘅。